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号手就位， 香港政策及研究所创办人叶国华。 喂，叶国华，最近我好注意看号手就位，剧里面冚唪都讲年轻人，我就可以通过这一套片去知道我们国家的军事发展，佢嘅中间嘅各种汗水同泪水嘅故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10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咁啊，啱噶啦，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嚟，星期五嘅早上啦吓，2021年嘅8月27日，咁啊，喺出边见到27度嘅气温之余咧，仲有个雷暴警告啊，都系伴随住我哋啊吓，咁啊，头先翻嚟嘅时候咧，咁啊都哇，见到啲闪电都闪得几犀利，咁啊，唔知而家有冇，因为嗰阵时4:00啊吓，咁啊嗰阵时咧就发。哇！啲閃電都幾犀利喎，附近啫喎，哇！望上個天閃啊閃啊咁樣，所以咧就有雷暴警告啦。咁啊，早上嘅時間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咁啊，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陪住各位聽眾喺星期五嘅早上起身啦。今日精精神神做埋啲工作，做埋啲手尾之後咧，翻嚟唞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总系有好多唔同嘅烦恼，呢啲嘅烦恼系可以令到我哋带住咗好多嘅负能量，一日又一日，一日又一日，不断咁累积。唔好啊，呢件系一件唔好嘅事。我哋点样先至可以揾到啲正能量呢？唔系话下下咧要灌醉自己先至得嘅，只有爱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心入边嗰种嘅积压嗰种负能量咧，慢慢嚟搣走嘅。咁你话系咪喂一日就得啊？梗系唔系啦。同成功都是一样，不可以一日就成功的。除非你是昨晚那位幸运儿，我不是，你见我坐在这里就知道。好了，但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或者成功人士他们都会说到，喂，其实成功又好，或者情感都好，其实都是需要每一日每一日这样累积上去。累积了几多年呢？累积了几多的时间？累积了几多的快乐呢？咁就可以令到你有几多可能成功或者快乐嘅指数喺度㗎啦。今日嘅你凭住呢一个成日都係 call 啊，有个名叫做 Happy Friday， 希望你都可以将呢一种嘅力量积多啲，令到你快啲开心啲，快啲精神啲，同埋快啲做完啲嘢啦。做嘢最紧要爽手，唔好落。早晨早晨，朝早6:13嘅时间。 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

中央肥胖就即是腹部积聚过量的脂肪，和整体的脂肪过多致病的风险是一样咁高的。对于一般亚洲的成年人来讲，男性的腰围应该在90厘米，即是36寸以内，而女性呢就在80厘米，即是32寸以内。中心亦都引述了一项研究指出，腰围达到 102.7 厘米，即是大概40寸或者以上的男士死亡的风险竟然较腰围少于86厘米，即是大概34寸腰围的男士高出两倍。女士方面，腰围达到89厘米，即是大概35寸或者以上，死亡的风险就较腰围 70.1 厘米，即是大概28寸的腰围女士高出 78%。 而根据医管局的资料，肥胖会加重身体的多个器官负荷，引致到很多疾病，甚至乎缩短寿命的。即使体重指标未达到很高的水平，脂肪积聚已经开始会影响健康的了。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就说，肥胖人士相对正常体重的人士所增加的患病风险高达1至3倍。那到底有些什么的风险呢？原来当中亦都包括了增加麻醉的风险、腰背痛、多囊卵巢症、生育能力受损，甚至乎是癌症和生殖激素异常。而风险更加高的疾病亦都包括了冠心病、高血压、关节痛或者关节发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症。至于超出三倍或以上的，就包括了睡眠窒息症、血脂水平异常、胆囊疾病、二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香港浸信会医院糖尿及内分泌科顾问医生黄丽斯就说了，肥胖的原因主要都是多样因素的，包括了先天遗传基因再加上后天的环境所致。例如如果父母是肥胖，屋企所煮的餸菜多数都是比较油腻高热量，加上平时少运动，都是致肥的原因来的。要健康地减重，医生就说了，千祈不要贪快，一般每个星期减到1至2磅就最适当了，重点是要持之以恒。他就说了，其实可以试下定点理论，人体除了恒定体温的制度之外，亦都有一个自动稳定体重和体脂的机制，例如是80公斤，身体自然就会尽量将自己维持在80公斤的了。减肥是需要时间将体重慢慢下降的，因为这个新定点都需要时间慢慢适应，一时间减得太快，身体就很容易会反弹回去原点的了。很多减肥的人选择节食挨饿，其实是不明智的，因为成日都觉得肚饿，其实是难以维持的，应该均衡饮食，合理地减重。另外肥的人呢，一般食物都是很急速的，食慢啲，多啲咀嚼，其实咧就容易会有饱腹感噶啦。医生亦都话，基础代谢率低，身体能量燃烧得少，自然就会容易肥噶啦。而影响基础代谢率嘅因素，亦都包括咗性别、肌肉量同埋脂肪量。越多肌肉，基础代谢率就越高，而多运动肌肉型嘅人咧，自然就会冇咁肥啦。透过有节奏和持续的带氧运动，例如是打波、跑步、游水等等，都可以帮助燃烧脂肪的。而无氧运动，即是例如举重、肌肉锻炼、重力训练等等，就可以建设肌肉了。医生亦都提大家，若果真的要减磅，其实带氧和无氧运动都要一起做的，再加上良好的饮食习惯，多管齐下，就可以慢慢见到成效。今日开始，不妨大家都建立一个新的饮食习惯，希望持之以恒，多做运动，自然慢慢见到成效啦。 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刀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守着灯，看七夕一生。 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系幸福嘅事。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近年都有发觉不少的市集咧，咁啊出咗出嚟，有些更加以二手物品去到做主题的市集咧，都有嘅，但系发觉咧系少嘅。咁其中有一个啦，咁啊嚟紧呢两日啊吓，啊礼拜六日嘅时间，一个叫做回收碌碌啊，咁啊流动环保计划，咁啊其中一个部分咧就义卖市集啊，其实咧就每一个月佢哋都会举办嘅。例如咧一啲嘅市集内啊，亦都会以一个即系叫平均价吓10蚊咁样，就有啲衣物类嘅40蚊啊，电器类咧去到出售，同埋回收得嚟嘅物品嘅。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所有二手嘢都系喂用用烂烂啦，其实入边好多咧都真系保持得几新。回收咧有譬如系塑胶啊、金属啊、电脑、小型家电、玻璃、充电池等等，有好多唔同嘅物品喺度啊，都可以揾得到噶。咁见到佢有回收车啦，咁回收80%或者咧就以上嘅二手衣物以及咧就手袋。不过咧咁根据翻佢哋项目经理就话到啦，好多市民送嚟嘅衫咧都系有啲原来全新未剪牌嘅衣物嚟噶。可能咧就系因为咩咧？网购盛行啊，咁衣服买翻嚟唔啱，咁退唔到货，咁直接就抌咗，造成浪费。当中咧佢话到亦都有唔少咧，即系喂啲牌子都几大路嘅牌子系受欢迎噶吓。回收嘅时候咧，咁佢哋都点都会咧就清一清洁先嘅，然后咧就再以同一价钱10蚊咧咁出售噶。所以话随时咧都执到平货，咁而且仲可以支持环保，呢个更加重要啊吓。咁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兴趣咧，就去下一啲唔同地方嘅二手摊档嗰度睇一睇咧，睇下会唔会揾到啲平靓正嘅嘢。咁头先咧所讲及嘅一个二手嘅地方啦，咁佢咧就位于观塘翠屏道3号嘅，咁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咁可以喺8月28、29号两日啦，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咧，咁去嗰度望一望，睇下呢个二手市场，咁睇下啱唔啱你啦。咁话晒星期六日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仲有几阵嘅骤雨嘛，唔想成日咧就走上山嘅，呢类嘅活动咧都几啱你噶。前一首歌曲嘅《黄言轻盈》，希望个个体重都轻盈啦吓。27度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叫做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再加油。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翻到嚟朝早嘅6:36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坐咗喺度嘅有白元浩小白，咁啊拎住个电话等紧嘅，应该系梁荣忠忠哥啊！早晨， 早晨啊！正话我都未讲完，你就即刻话要接个电话出去啦。我同你讲紧另外一啲嘢喎。 系啊，你未讲完噶？ 我未讲完，仲有下一句。我话而家喺度。即是透过这个大气电波讲公事的话、 啊、 如果你还有体育的事想讲呢、讲完那些残奥消息之后继续讲埋佢。 我觉得好冇问题。 因为大家都想知咁样。 是啦，因为我见到好多足球啊即是现在又好多联赛都开锣嘛。咁所以又諗住、如果啲听众想听嘅又冇咗咁啊好似好可惜咁样。咁所以问下你嘛。 不如调返转啦，不如我哋而家呢度不断讲公事。咁等啲听众知道呢，其实我哋平时点样倾公事都好啊。但我就觉得呢，不如如果係咁样呢，就先出咗呢一个体育一周嗰个先。 係。 然之后先再出白元浩东京残奥之多。 哦好啊，就咁囉。咁我转头 两 个夹下囉。 係啦係啦。 两个都有啦。咁我就同阿欧讲，叫佢又准备埋啲体育嘢先。跟住做晒之后呢，跟住再叫 Kitty 揿埋个色吞出嚟搞掂。 係啦係啦。 好。 各位听众，我哋平时就咁样倾嘢。 系，头先嗰啲系真实对白嚟噶， 真实对白。因为我哋喺做节目之前咧，其实都要每一日倾听日咧，甚至乎下个礼拜一啲环节上边嘅处理嘅。 嗯， 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就要讲啊，譬如你有啲咩意见啊，我啲咩意见啊，然之后点样去制造一个好舒服，听大家听得好开心嘅一个时间，俾一个 run down 出嚟咁样。 嗯，冇错啦，系好多嘢倾噶，我哋成日都吓。 好啦，阵间翻嚟啦，系咁。唔系，其实今日咧，我想讲另一样嘢。 系咩嚟噶？ 啊，就系、是、咧，相信咧，如果你系一个超级英雄电影迷咧， 啊， 呢两日必定系俾一个宣传短片咧，就吸引住嘅。 哦，猪猪侠啊嘛， 就系呢个啦。咁特别系呢一个品牌嘅超级英雄电影咧，其实佢已经开咗一个好有趣嘅一个，我已经可以叫做文化啦。就系、是、佢不断释放一啲。資訊出嚟，等大家去估啊，究竟佢講啲乜嘢？因為你留意下近啲嗱，佢係2008年開始第一套啦，《鋼鐵鈴俠》啦，咁佢最初其實都冇做得咁多呢啲咁樣叫做令到大家好著迷嘅一啲小動作嘅。 係啊， 咁最近呢5年到啦，咁佢每一次佢叫做釋放一啲宣傳短片啊，即係電視又好，又或者係一啲互聯網上邊，你睇到一啲短片嘅時候咧，佢永遠會俾一啲嘢你睇。 嗯， 咁大家就喺度估啦，啊，究竟佢係呢個劇情嘅邊部分咧，代表啲乜嘢咧？咁又或者係會唔會影響劇情嘅走向咧？好多呢啲咁嘅嗱，譬如話以前一啲叫做啊一啲淨係主流電影裏邊。通常宣傳呢啲宣傳片裏邊俾嘅嘢咧，就係呢一套戲講啲乜嘢，大約係內容係乜嘢，咁佢就係咁樣嘅啫。甚至乎有啲咧剪得唔好嘅就係、剪埋個劇情俾你睇，冇噶啦。由於今次呢一個超級英雄電影系列咧，佢係真係好似電視連續劇咁樣一套跟一套環環相扣啦。另一樣咧就係因為佢係漫畫改編。所以个漫画已经有好多资讯，亦都有好多粉丝喺度。所以佢今次每一次嘅电影宣传片剪出嚟嗰啲嘢咧， 第一啲人就會推敲究竟同漫畫有幾多相似，咁啲人又要估啦，另外一樣呢就係同佢對上一部電影有啲乜嘢關聯，又要估啦，最緊要就係估下究竟同以後呢一個電影世界嘅發展有啲乜嘢關聯，又要估啦，而是者如果你而家上網睇一啲叫做一啲 YouTuber， 咁佢哋去分析呢啲宣傳片呢，就有好多人有如雨後春筍，每一次電影嘅宣傳片一出呢，就有幾即係幾十條甚至乎幾百條，即係當然嚟自世界各地唔同語言啦嘅人呢，就出嚟係咁分析，係咁分析，咁已經變成一個潮流啊，我可以話 亦 都係一個文化添， 係啊係啊係啊， 咁 所以就啲人呢就係咁去到上網喺度睇嗰啲 YouTuber 講咩啦， 係啊，係咁睇，係咁睇，係咁睇。咁而家呢唔好話淨係嗰啲宣傳片呢，當嗰個正片上咗之後都係不斷分析㗎喎，因為嗰套正片上咗之後唔代表呢個宇宙即係呢個電影宇宙完結㗎嘛，佢會繼續㗎嘛。啲人又會喺度講啦，啊呢套戲裏面呢有邊啲片段邊啲畫面係致敬返以前嘅漫畫嘅，有邊啲情節呢就同以前有關嘅，跟住又會講跟住會點呢，咁又變成另一種呢 YouTuber 嘅一個好有搵到反色嘅一個地方啦。 其實個漫畫完咗未㗎中國？ 未㗎，仲畫緊㗎。 哦，即係有排畫㗎喎，呢個都 係㗎，所以佢係可以不斷拍囉。而且佢每拍一個英雄人物或者每拍一個故仔，只不過係佢呢一個漫畫裏面嘅其中一小章節嚟嘅啫。所以佢要拍呢，佢繼續有排拍嘅。 哇，沒完沒了喎、啊、咁樣。 沒完沒了㗎嘛。同埋呢佢亦都即係最早期已經講咗啦，佢話而家呢個電影嘅世界同漫畫嘅世界呢係唔同嘅。你哋諗多咗啦。但係好多時候呢佢就專登擺低一啲咁樣嘅hints 俾你呢，你要估囉。你要慢慢估。就係呢一樣嘢咯，同埋我話其實你唔講咪得咯，有好多人可以唔講噶嘛。我好得意嘅，喺專係做一啲電影評論或者電影分析嘅一啲 YouTuber 裏邊咧，特別講呢一個電影公司嘅電影嘅分析咧，佢哋嘅 rate 嘅 hit rate 係特別高嘅。 哦， 係高好多倍添嘅。咁所以咧就正正睇到其實真係有一批好強嘅粉絲喺度專係睇呢啲。好啦，咁咪调返转头，如果你係嗰、那个YouTuber，你知道个 hit rate 高咁多，你自然然都走去做啦。 咁梗係啦，日日做添啊。 咁咪未知日日做，因为佢宣传片都入唔係咁多。但係呢佢唔係日日做。但係每一次释出一条宣传片之后佢唔会讲一次囉。佢可能会做两条甚至乎三条，专系讲呢一条宣传片嘅一啲解释。叫做道讀又好咩都好啦，咁令到大家都即係都好多人睇啦。 佢哋係好犀利，即係連埋好多細微細眼位啊，例如有啲咩道具用過，嗰、那個道具可能入面有啲咩含義，全部都揾翻曬出嚟。 嗱，咁又另一樣要賺一賺電影公司喎。佢哋拍嘅時候，佢真係擺低咗好多呢啲嘢喺度。即係譬如話，究竟個日曆寫幾多好啦？ 係咪特登嘅電影公司擺呢啲都係？ 呢、這個唔會係咁啱嘅，一定係特登。因为佢有啲譬如话个车牌号码啦、譬如话个门牌啦、必定系有一个原因喺度嘅。嗱，不过到底究竟系真系嗰啲 YouTuber 自己揾到出嚟，定还是电影公司擅啲料俾佢哋咧，就唔知啦。 哦，系咯，如果唔系佢放大镜咁睇咩唔通？ 因为最近睇嗰个睇一个超级英雄嘅宣传片咧，电影佢就话66个彩蛋。一条宣传片分零两分钟，66个彩蛋，你点样揾到咁多出嚟？ 你叫我哋两幅图揾错处，揾五个都揾到傻啦，66个、啊， 就系咯。 啊， 所以大家不妨睇多啲咁样 啦。系啦，好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只有再倾下公事啊，仲讲。 好，阵间再倾， 一阵再见。 拜拜。 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剛才看到閃電，現在又有雷暴警告。電是一樣很特別的東西，因為它充滿著能量，也充滿著溫度。我們要捉閃電呢其實並不容易，捉到閃電的效能又多不多呢，這樣又是很值得商榷。不過呢在動物界又有些動物呢生物啊自己懂發電的，當然不是人類啦。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電鰻。大家都知道啦，有一種嘅魚類，咁我哋叫做電鰻。咁佢哋咧就話到啊，電鰻就係生活喺呢個亞馬遜雨林。咁亦都發現咧有兩種新嘅電鰻喎。早前嘅時候嚇，其中啊，咁啊一啲嘅電鰻可以釋出咧就係860伏特嘅電壓，打破咗咧舊嗰只電鰻650伏特嘅紀錄。啊，過咗250年，人類已經知道電鰻棲息於咧就係亞馬遜盆地嘅，亦都認定咗電鰻係一個嘅品種。不經過團隊研究啊，三年嘅時間走遍咗呢個亞馬遜嘅盆地，亦都透過 DNA 嘅鑑定啊、形態同埋環境數據，仲有咧就係測試一下佢哋嘅放電嘅電壓啊，最終發現電鰻其實可以分為三個唔同嘅品種噶。分別咧就係電鰻啦，即係大家所知嘅一條個樣好似一條鰻魚嗰個電鰻，其他咧個樣都似都係近親啊，伏打電鰻同埋咧就亞視電鰻。而家大概有250種嘅魚咧，其實係能夠產生電力噶，咁但係只有電鰻用電狩獵同埋智慧噶。啊，研究團隊咧就推測過，咁啊伏打電鰻嘅強力發電嘅能力啊，或者咧就係因為要適應一個叫做咧就係導電率低嘅高地水域環境。啊，電鰻點樣發電呢？原來佢有三個唔同嘅器官噶，佔咗體內八成嘅空間。佢哋能夠發出高達650伏特嘅電擊，以制服獵物或者咧就作為咧就防守用嘅。厚而富有黏液嘅皮膚就可以保護佢哋自己唔使電親自己啦。啊，電鰻亦都係夜行嘅魚類嚟噶，一般咧就喺混濁同埋充滿泥濘嘅水底嗰度生活。佢哋唔會依靠視覺，而係運用微弱嘅電波去導航，即係本身就用雷達啦。亦都可以用呢种嘅方式咧，同其他同类沟通嘅，即系电波传送啦。啊，电鰻都几犀利。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防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新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It i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It is another day。It is another day。 鲍志伦的一亿次细胞分裂。时间嚟到朝早嘅六点五十分啦，听听今天早上的 KOL 教下大家行山，有啲咩山景介绍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讲下行山啊，吓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新尼喺度。早晨啊，新尼， 喂，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上个星期介绍咗一条马鞍山嘅靓线俾我哋啦。今个星期呢条路线嘅位置喺边度咧？ 今次路线咧就喺清水湾道嘅。 清水湾道， 咁我哋今次咧就系、是、啦，今次去边咧就去钓鱼翁。 钓鱼翁，清水湾道其实算唔算都系马鞍山隔篱屋咁嘅位置？ 哦，其实行落少少啫，香港太细啦，所以都好似喺隔篱咁样 嘅。系啊，香港行山最主要都系譬如系西贡区啊好多啦，系咪？ 冇错， 系啊，新界东北嗰度有好多啦，咁啊港岛嗰边都好多山脉嘅，咁啊大家可以去搵一搵。嗱、我哋今日讲呢个咧就钓鱼翁嘅路线，我哋应该点去咧？新年， 今次讲一讲点样去先啦、 啊。 我哋可以喺钻石山咧搭91号巴士，就喺五块田落车，或者喺宝林搭16号小巴，都系响五块田落车。 嗯， 因为其实我自己平时去咧就会喺将军澳站，就搭103M 嘅，都系五块田落车。 个站个名已经叫五块田啦。 那个站其实个地方叫五块田，同师傅讲咧，通常都知嘅、哦。巴士站真系叫做五块田嘅。 系系系，咁啊，如果睇清楚啊，唔好去咗三块田啊嗰啲吓。 哦，唔系咯，佢另外一个叫两块田嘅。 哦，系咩？ 我真系唔好搞错。 我又知道有个地方叫三块田嘅啫。 啊，嗰个两块田咧系英文译音系 LEUNG Leung 啊。 哦，靓 啊，靓快天啊，即系我快天嚟噶。咁、 啊、 另外，点解我哋今次行钓鱼翁呢？因为我哋钓鱼翁其实系属于西贡三尖嘅其中一尖。 嗯， 西三尖分别系分别系边三尖咧？就是、蓝蛇尖、钓鱼翁同埋睇鱼岩顶。 系 咁啊，睇鱼岩顶就比较难上啲嘅，因为比较崎岖、 啊。 而蓝蛇尖就好多人上去嘅。 系 钓鱼翁咧，呢条路线今次咧就又可以拣啦，长又得，短又得。 哦，即系中间有一啲撤退位喎、哦。 系啦，冇错。今次咧，我仲正常咁行先啦。 好啊， 由五块田出发啦，跟住一路行咧，就上呢个上阳山。 系， 我提翻大家，呢度一上去咧，就已经楼梯级嚟噶啦。如果天山拍楼梯级嘅朋友仔咧，今次啊真系有啲难度啦、 哦， 因为今次条路咧总长要成8.5公里。 哦，8.5公里。嗱，新爷，我想问咧，佢上呢个上阳山嘅位置，佢话你话好多楼梯啦，啲楼梯系 冇错， 石屎嘅楼梯啊，定还是系山度嘅楼梯嚟嘅咧？ 佢系用人工石。即系执啲师傅好好嘅，喺附近执啲石头，模仿翻天然嘅， 都系石头嘅楼梯，就唔系嗰啲石屎嘅楼梯啦。 唔系。咁、 哦、 今次咧，仲之后就上阳山之后啦，咁啊，条条路好靓仔啦，又望到将军路啦，又可以望到赤柱啦、柴湾啦，仲可以望到我哋新即系政府新起嗰个叫做消防训练学校。 哦，系、哦，都喺嗰度附近可望到噶咯。 是啊，仲可以望埋中龙岛嘅。 嗯嗯嗯，咁望到嘅风景都几多喎、 啊。是啊，所以拣呢度咯，你要开扬啊嘛，系咪先？ 系啊。 咁今次咧，上埋呢个庙，叫做庙仔墩。 嗯，庙仔墩。 有五块田再上，庙仔墩。 系。 庙仔墩呢度上去咧，系另一个小山丘嚟嘅，高330米。啊，不过呢段路咧就即系危险啲啦。如果冇乜经验嘅朋友仔咧，就少去好啦。譬如因为佢要落手落脚扶嘅攀爬嘅，要少少行、行得嚟要少少。斜啦吓，咁跟住呢段路咧，仲有啲特別嘅，因為佢有個單車徑喺裏邊嘅，係啦，咁即係當然啦，我平時自己行時去行咧，就冇乜人踩單車嘅，咁、但係如果有嘅話咧，即係小心啲啦嚇。咁另外跟住冇幾耐咧，行咗20米咧，就由個分叉路咧就可以上到條魚翁啦。條魚翁都唔係好高啫，都344米。 哦，因為已經頭先上咗上去嗰個廟仔墩嗰個位咧，其實都已經上得到 啦， 所以上釣魚翁先至覺得唔係好辛苦。 係啦，但係另外仲有一個小 tips 嘅，如果你想，我想直接就上釣魚翁得唔得啊？咁我真係唔想搞咁多喎，咁你可以咧喺坐巴士嘅時候落去叫大澳門落車。 大澳門啊？ 係啦，大澳門，一門咧大澳門啦、 啊、大澳門。 咁落車之後咧，就沿住翻嗰條大澳門嘅山徑上翻釣魚翁，嗰度大概係30分鐘就上到艇㗎啦。 咁快啊！嗱，咁如果我哋喺五塊田嗰度落車，經過咗上陽山同埋廟仔墩之後，其實呢條路要幾耐先上到釣魚翁啊？ 差唔多要1個鐘頭。 哦，即係差唔多 double 時間。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你如果少經驗上山嘅咁。同埋你沉醉於呢個環境裏面掛住望咧，其實又差啲嘅，可能會再時間又再長啲。同埋行山都係唔好咁趕啊， 係啊， 休閒好緊要啊。 同埋如果你30分鐘扯到上去釣魚翁嘅話，咁你中間原本啊，你行嗰條路五塊田嗰條路咧，睇到嗰啲風景，咁你又睇唔到咯。 因為好多人中意咁樣扯上去打張卡。 就落翻嚟。 嗯 嗯 因为落翻嚟咧，其实就填下山。咁填下山咧，仲可以去呢个大庙湾。大庙湾咧，佢又有个千年古庙啊，唔系百年古庙，唔系千年。1266年起嘅。 吓吓吓。 咁咪即係當然啦，而家仲有啲即係大慈大悲，仲有啲香火鼎盛嘅，咁啊可以去睇下啦，咁嘅都見識下啲舊嘅古建築，好似有個舊嘅石碑嘅，即係啲百年石碑嘅。睇完之後咧，因為嗰度仲有公廁嘅， 係 都幾乾淨啊。係一家大細咧，爬完山通常都想揾公廁洗下面啊， 係啊，洗下面啊，係啊，係啊， 嗰啲又好緊要啊。嗱，睇完嗰個廟之後咧。可以再散埋落去布袋澳村。 嗯， 呢度行过去，你唔好睇小佢，都要20分钟噶。 系啦，行车路嗰条路咧就慢咗少少，不过我就觉得咁，但系咧就叫唔辛苦啦。嗰条路系咪？咁但系我想问翻阿新李咧，其实上钓鱼翁嗰条嗰个山径嘅路咧，虽然我有两条路上啦，但系佢嗰啲叫做嗰啲上山嘅角度啊，会唔会好陡峭啊，好辛苦啊咁样啊？会嘅， 会，所以难度系高嘅。上次嗰个咧就，如果你觉得。上次行昂坪覺得輕鬆咧，今次係難嘅。 哦，咁如果去到呢一類型咧，嘅山徑啦，咁我應該係就咁用行山竹行啊，定還是直頭我唔用行山竹，係用埋手行，係邊一種嘅方法個踢 lift 啊，會行得安全啲咧？ 其實咧，我建議就唔用嘅， 唔用行山竹， 因為我哋係啦，因為你又不斷經鍛鍊咧，慢慢上啦，唔好依靠一啲登山杖。 嗯， 一啲篤篤篤咧，其實好多人係唔識用嘅，佢為篤篤。 嗯， 咁好多時候咧，其實你就重心擺錯咗位，咁就不如用翻自己雙腳。嗱，平時大家行街啊、行路上樓梯級，你幾時會用支棍篤一篤下噶？ 我都冇 少嘅， 係 即係少鍛鍊嗰、那個我手嘅肌肉啦，雖然唔係好習慣咁用嘅，甚至乎即係世界級比賽嗰啲高手派 UTMB 啊，咧即係好興好興，即係全世界跑好多百米嗰啲咧，佢哋通常都唔用棍嘅，用棍幾時用咧？就是斜路、暗斜路或者平路里面，佢想加速推进。 我平路就似你，反而平路嗰阵时用行山棍啊。 情形就似你好似用跑步机咁，两支棍，你用埋上半身嘅力向后推，支棍咪捉地下嘅，咁就向前推前先向前，增加个速度。咁啊，落山嗰阵咧，佢多数都会收起嗰支棍揸喺手上边。 嗯， 因为咁嚟得容易控制，但系大部分香港人咧就会只初哥啦，咁多数买错咗棍嘅，佢哋会买啲七字饼啦。七字饼我哋叫士的。 嗯， 这些通常有啲系整亲啊，或者老人家用嚟搀扶啊。 啊， 对于我哋即系登山推进咧，其实就冇乜用嘅。但系为咗扶住督啊督下咧，其实又即系心理作用都几好嘅。但系我自己就好少用。 咁啊，所以大家喺选择呢啲行山竹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自己喺用法上面啊吓。咁啊，揾一啲啱嘅方法同埋啱嘅地形先至好用。如果唔系咧，我自己都明白，有阵时落山你夹硬要用嗰支行山竹咧。你仲难配合啊，其实仲危险啊。 我通常用咧有两种方法，一个叫 push 推进，就好似头先讲紧平路上推进，另一个咧就点 point。我落山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会都咁乱咁笃，佢就会摆喺自己脚嘅左边同右边，即系摆喺身边嘅左右两边，用嚟做平衡嘅。落山嘅人咧，只脚左人就比较打斜少少，假设你向落山嘅方向啦，呈30到45度斜斜地落，因为你嗰个脚嘅表面面积会多咗啊。 嗯。 打斜落，重心脚咧就喺即系重心点样响后脚度，就算跣低咗，你都会后脚唔会向前冲。我见好多人行山落山咧，尤其像五桂山嗰啲，佢唔知啊，嗰支行山杖向前笃，哇，惊险万分，因为一跣咁佢就飞落去啦。你重心靠嗰啲咁幼嘅棍仔，其实真系好危险。 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啊呢个行山嘅方法啦。咁同埋咧今日呢条路都几好啊，由呢个五块田经过呢一个钓鱼翁，最后咧其实可以喺布袋澳村嗰度咧就完结嘅。咁亦都嗰度有交通工具可以翻出市区噶啦吓。咁睇下大家星期六日嘅时候会唔会行下呢条路啦？唔该晒 Sunny， 好多谢，拜 拜。Bye bye多谢晒 Sunny 嘅介绍啊，咁啊睇下大家真系会唔会去下布袋嘅嗰一个方向啦吓，咁啊而家27度，咁啊雷暴警告咧咁啊延长啦，去到早上嘅9点钟，时间好快，最呢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咯，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哋见面啦。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系幸福嘅事。 晨光第 指其后在龙鼓滩洞八乡锦上路的两个单位内检获58磚共约63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Irene 喺度，早晨 Irene， 早晨小柏，大家好啊， 系咁啊，雷暴警告咁啊生效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就先交俾 Irene 啊。好啊，咁啊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嘅，我记得今朝唔系记得，好短时间啫，即系未出门口之前咧，哇，冰冧啊，我观塘嗰边咧，哇，行晒雷啊，咁好担心啦，可能会落大雨，嗰边好彩又冇落咗一阵间少少，咁但系就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吓，提下大家啦，咁啊，是啊，咁就呢一个隧道方面，暂时系交通正常嘅。不过咧，葵涌嘅葵福路咧，之前因为紧急维修啊，曾经咧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嘅。葵福路去荃湾近住呢个兴芳路，之前因为紧急维修，一二三线都封咗。咁啊，今朝咧运输处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嗰度封路咧就开翻噶啦。 哦，解封啦， 冇问题。不过咧喺观塘茶果岭道就仲系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嘅关系。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喺观塘法院对开嘅慢线咧，继续有封路措施。咁啊，九龙油麻地嗰边咧，呢一个渡船街天桥加去洪隧方向咧，交通都几繁忙嘅。咁一大慢车啦，龙尾接近果栏嘅。 咁大家都留意住呢个交通啊吓。咁有啲地方爆水管真系冇办法啦。咁希望啲工人都快啲抢修到啦。 系啊， 咁星期六日啦，咁啊， 系啊，好兴咧，同阿小白你倾下偈咧，就话啊，又差唔多周末咯，大家去玩下。之前咧咪同大家讲过，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冇听都唔紧要嘅，咁啊提一提啦。就话不如周末去搭下叮叮都唔错啊。 哦，系啊，之前提过。 系啊，咁其实咧，我过去嗰个星期六咧，我就搭咗渡轮，就唔系天星。哦、天星就比较好似大家好大众化，好似多人搭啲啊。咁其实我住喺东九龙嗰边啦，但系咧细个时间咧都会搭船嘅，由观塘咧就去呢一个中环嗰边。咁而家中环冇咗噶啦，而家就系观塘去北角啦。已经几廿年前就搭过，之后都冇搭过啦。因为上个星期六咧喺北角码头嗰边咧有个小型嘅龙墟，咁啊咁啱我就睇到知道啲资料啦，咁啊试下搭船去咯，哇好耐冇搭过，觉得都哇好兴奋心情，咁啊船咧又好特别喎，同天星嗰、那个嗰啲渡轮咧有啲唔同啊， 即系叮叮咧就好稳阵嘅， 系 船咧摇下摇下咁样嘅， 唔系我想讲呢个渡轮方面咧就是、天星嗰啲咧就比较如果要比较其实唔应该比较各有各啦，佢嗰个就舒服啲大型啲，上层就有冷气啊嘛，但系观塘北角嗰啲咧就冇冷气嘅，同埋喺即系非繁忙嘅日子，譬如星期六日嗰啲，一个钟头先一班，咁但系又好有风味嘅。上层好，下层好咧，虽然冇冷气，咁但系吹下海风咧都好舒服噶。 咁梗系啦， 唔错啊。咁同埋咧，我由观塘去到北角，咁行个龙墟小型嘅，好细细啫。行完之后咧，就可以喺北角码头嗰度咧，就附近嗰个街市啊，顺便买埋餸，真系唔错。 哦，系啊，北角码头一落船就已经系 近噶， 系啊，就已经好似成个嗰啲人哋渔栏咁样噶嘛。 不过而家就靓咗咧，因为起咗啲新嘅新嘅楼啦。 系啊，我都有见过，我都有去过嗰个北角码头嗰个位，一落到去哇，竹地咁样噶，啊而家变咗丰州啦吓。 系啊， 系啦系啦，咁样嘅都 几多嘢睇。咁啊，假期去搭下船都唔错噶。 系啊系啊，唔错啊，减下压嘅方法啦，都系。其中一個就搭船啦， 係 好啊，非常好啊，唔該曬 Irene，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聽眾朋友，喂，揾個阿姐頭先，好似就嚟又想落雨咁喎。頭先 Irene 都話咧，啱啱都落咗一陣啦，咁啊嚟緊可能有機會都再落多少少都未定，因為依家個天。我而家罩眼睇咧，都有啲機會再落雨啦。但頭先咧，即係已經喺廣播道嗰度見到咧，其實啲地都咁，即係意味住頭先真係落過好大好大雨。 啲地濕啊嘛，話你想講 係啊， 因為頭先突然間冇聲啊，係啊，有一秒鐘 停，係咗啊，可能雲遮住咗， 接收 唔到啊。估係咁估啦，咁啊 ，Happy Friday 嘅一日啦，咁啊，希望雨過天青，繼續咧有好嘅天氣啦，迎接啊，即係週末咁就最正啊。咁啊，週末諗下有啲咩好去處啦。如果你話，喂，仲未去沙灘，未去嗰啲水上活動，真係找緊夏天嘅尾巴啦嚇。咁因為下個禮拜就準備開學㗎啦。如果有小朋友嘅家長朋友咧，其實 suppose 都應該帶佢哋去一次咁多，即係夏天。 掂都要掂一掂啲水嘅，我自己覺得。如果禮拜六日天色係 OK 嘅，天氣係許可嘅，咁當然帶啲小朋友去放下電啦。不過我知道阿小白旁邊啊，依家開咗個新嘅公眾泳灘啦。咁誒呢一樣嘢咧，就對於你嚟講就隨手可得啲啦。因為步行過去喺屋企步行過去幾耐到啊？十分鐘得唔得啊？小白 十分鐘咯，係啊，啱啱十分鐘喺度。 咁啊，其實幾好啊，你。十分鐘啊，咁啊步行過去，咁啊 好多街坊去添，我見到 係啊，玩下水咁樣，跟住啊又翻翻屋企啊，十分鐘真係好好，連車位都唔使等啊嘛，你諗下係咪先？ 係啊， 都係咁正嘅一個設施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找緊禮拜六日嘅好天氣啦。咁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啊，交俾小白幫我哋講講佢啦。唔該曬。 好，唔該曬阿 O。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咁啊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咁啊留意住早上嘅嚇，咁啊天氣可能都落雨，咁啊唔好揼濕啦，翻工揼濕啊容易凍親啊嚇。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31度嘅，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週末以及下周初有幾陣嘅驟雨，咁啊短暫時間啊有陽光啊。咁啊見到天文台啊嘅九天天氣預報啦，咁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又有太阳啦，又有呢一个嘅落雨嘅雨云喺度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睇翻整个星期啦，去到下个星期六为止咧，都系啲天气比较上唔稳定啊，雨水比较上多啦。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同一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9点钟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今日朝头早一样咧会有晨光大学嘅。 晨光大學， 早晨啊，佳哥。 早晨，各位。 嗱，今朝早咧有啲疑问咧，想问下佳哥啦。 系。 交通交汇处啦，或者系一啲大马路侧边咧，周不时都会见到有一个，即系通常都系铁皮屋顶啊，跟住有啲瓦遮头咁样吸住啲绿色布，咁入边咧就有啲类似系碑啊，定系唔知像啊，有啲文字喺度。嗱，我冇仔细去辨识过到底入边系乜嘢啦。 系。 咁但系咧，文说就系话咧，如果有啲严重交通意外重复咁样喺一个地方发生咧，就会有一个咁样。样嘅屋仔，即系有人供奉、有人拜祭咁样嘅。咁其实呢啲系乜嘢嚟噶啦？ 嗱，你头先讲嗰种都系叫庙仔啦。嗱，呢种庙仔咧，其实个背后嘅意思咧吓，同你头先讲嘅一样啦，就话咧嗰个地方可能有啲意外，有啲唔好嘅嘢发生。咁附近有啲街坊好心，希望能够借住宗教力量喺嗰度咧安抚啲幽灵啦。或者係一啲如果唔好嘅嘢鎮壓住佢啦，即係咁嘅意思嘅。咁呢啲廟仔咧，一般嚟講咧就係土地廟，就是、供奉土地神。因為你知啦，我哋中國人嘅心目中民間裏面嚟講，一個地方主宰嘅，個別墅嘅 就是、土地啦， 係啦。但間唔中咧都會有啲變奏嘅，譬如話咧嗱喺慈雲山嗰度鬱秀街嗰度咧，附近個路邊咧，因為以前發生過好多車禍啊嘛，咁就有啲人咧就供奉咗個咧慈悲娘娘，咁呢個慈悲娘娘其實就觀音，但係咧因為唔同嘅族群啊，佢哋有陣時候咧，佢哋或者鄉下兄會稱呼某啲神咧，佢有啲 別名咁啦， 佢用開個名啦，別名啦咁樣啦，咁咧有班學人咧，佢哋會稱呼觀音做慈悲娘娘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嗰個位應該可能係一啲學老人興建啦咁樣咯。嗱，你頭先提到話嗰啲咁嘅廟仔之外咧，其實香港最普及嘅，你去新界或者係啲高速公路啊、村路都會見到啦，就會安一塊南無阿彌陀佛碑， 係啊係啊， 南無石碑啊嘛。 我見過，我行山嘅時候有一次見過， 應該中嘅。應該係嘅，應該有人有意外發生啦，或者經常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啦咁樣啦，咁所以人有啲成日要用呢條路嘅人啦，或者附近嘅村民啦，咁咧就為求心安理得啦，就會安一塊咁啊南無阿彌陀佛碑啦就喺度。不過咧，絕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誤會咗呢塊碑嘅意思嘅。點解咧？好多人咧見到呢塊碑咧，但喺度咧，佢前面梗有個香爐嘅。跟住會插啲香喺度嘅，意思即係話有人裝香啦。咁即係意思咧，即係當咗呢塊碑係神咁拜啊。但係其實呢塊碑真正嘅目的並不是要你當佢係神咁拜。咩意思呢？其實呢塊碑安喺度係叫你念個心，每一個人行過見到嗰個碑上面刻住嗰幾個字，個心就念 講翻嗰幾個字。 南無阿彌陀佛。咩意思呢？南無即係皈依。阿彌陀佛。即是佛教里面西方净土的那个教主，即是他是负责所有过了身的人的。 对。 所以皈依这个 西方嘅教主，即、 嗯、 意思就係咧，我哋每一個人，當我哋行過路邊見到呢塊碑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邊就會念一念念呢句説話， 嗯， 幫嗰啲遊魂野鬼，等佢盡快去西方綠土咁嘅、 哦、 意思，而唔係叫我哋向佢上柱香裝香俾嗰嚿石， 嗯， 並不是咁嘅意思，因為喺佛教裏邊喺淨土宗裏邊有一句説話，嗯、就係話咧叫人。多啲念南無阿彌陀佛，其實呢個意思就係咁樣。其實你唔使整塊碑度噶，你唔將紙都得噶，因為好自然啊嘛。 咁驚吹走咗啊嘛？ 你好自然嘅啫嘛，因為我哋每一個人一見到塊碑，我哋好自然就會 自己讀咗一次嘅、 啊。我碑上面，我心裡面讀咗一次啊。 係啊係啊， 咁咪念咗次經啊，係、 嗯、 咪其實真正意思就係南無阿彌陀佛，咁、 嗯、 嘅意思 係 係啦，就唔係話叫我哋裝香俾佢，亦都唔係話呢個咩神明喺度，並不是呢個意思， 嗯、 就係咁解。 有好多人都會誤會咗，即係係咪即係因為嗰、那個揾唔到某啲嘢，或者有啲意外，所以特登要咁樣刻畫住喺呢度煞有介事咁樣咧？咁 唔係啦，其實目的就係要你念一句嘢啫嘛。 嗯、 每個人好自然嘅心理啦，就算你唔識，你唔係佛教徒。你望到佢都會念得佢咁啊，南無阿彌陀佛咁，就係咁嘅意思。 係，所以我以前咧成日以為係有人特登要走去嗰度，即係每一日都要供奉啊，或者點樣？因為如果唔係嗰啲荒山野嶺，真係未必人經過噶嘛。 係啊，其實咧呢啲人有啲迷信啦，即係講真啦，咁呢啲人已經過咗火位噶啦。係嗰塊碑嘅意思就係咁咯。 嗯，咁有冇話咧？即係其實如果坊間嗰啲頭先講到話交通黑點咧，有一個嗰啲廟仔咧，係咪都係有翻啲相關去整呢啲廟嘅人咧去？管理啊，或者系供奉咧。 一般嚟讲，你嘥咁多精神去做一样嘢，咁、 嗯、 当然啦，整一间庙都要花费咗唔少钱，可能要几个人夹一夹钱啦。咁、 嗯、 你做咗之后，你冇理由唔管理噶嘛。咁嗰啲人咧，自然咧佢就会喺度上香。咁、 嗯、 隔篱街坊见得个香炉嘅，有好多有心人噶嘛。 系啊，我就见过好多有心人去排住队去做呢件事。 上香、嗯，上完香之后发觉，咦，附近真系好咗，安全咗，发觉少咗、 嗯， 更加相信啦，咪开始咪旺咯。但其实真系会喺心理上边嚟讲，谂、下突然间喺个路口度有一座庙。就喺度，任何人行过都会打醒少少精神啦、 嗯， 过马路都安全啲啦。 系，我亦都有听过咧，话系譬如某一啲地区咧，其实未必系关有意外发生过嘅、 嗯， 可能就系本身嗰啲区咧嗰个土地嘅用途唔系原先嗰个用途。 嗯、 例如咧，我有听过有啲系以前未开发嘅空地啦，咁后来可能系攞咗嚟起学校啊，或者系攞嚟做一啲比较多人要出入嘅嘢咧，都会喺附近整翻一个咁样嘅相关庙仔咧，去保护保佑嗰啲成日进出嘅小朋友啊，或者系嗰啲需要。做嘢嘅工人咯， 我呢其实我哋传统中国人就系咁样噶嘛。以前有条村拖只牛出去耕田，喺我哋出去耕田嗰条路度，你实有个白工噶，系咪啊？条个村村尾上山去斩柴，喺、条路上山嘅，有一定个山神噶， 系 一定系会咁样。咁其实咧，我而家虽然住喺城市啫嘛、其实嗰个因子啊，个 DNA 一样嘅咋， 都系咁样觉得嘅。 做嘅啫， 咁我就明白晒啦。咁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经过见到呢一啲相关嘅庙啊，或者系一啲嘅碑文咧，咁啊唔需要太过担心或者太过惊嘅。 系咯，唔使噶，呢啲系帮助你嘅，其实 系啦系啦。咁啊，都系希望大家样样嘢都平平安安啫。好，唔该晒嘉哥。 咁啊，系，拜拜。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香相怕，家有儿，家有旧，当身体。去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压抑。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长眉蝴蝶鬼子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天地加上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好啦，朝早七点二十六分啦吓，咁啊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嘅，哦， 雷暴警告啊，唔好落水啦。不过咧，想介绍大家礼拜六日如果有时间咧，都可以试下尝试呢个潜水初体验咁样。嗱、 哦， 香港咧都好多咧浮潜以至真系孭樽潜水嘅好地方啦。 系啊， 孭樽我就唔得嘅，因为 出去嗰啲外岛咧，哇，嗰啲岛咧真系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啊。 系啊， 真系靓过泰国嗰啲啊。 我唔敢讲，因为我自己未见过，因为我自己咧孭樽咧，我惊啊，因为畏高咧， 哦系系， 我 试 过几次啦，真系，其实游水我系几熟水性嘅，跟住我落到水咧，我望到个底咧，深不见底咧， 好惊噶， 个心劲跳，系跳到跳出嚟咁样，人生咧好少可以咁深深咁样感受到自己心跳噶嘛。跟住又劲惊啊，做啲手势，跟住就叫阿教练拉翻我上去咯。系依家谂起都 心寒啊！ 所以即系我头先咪否定小白话香港嘅海域或者水域有几靓啊吓，我绝对相信系靓嘅，我见唔到啫。 放心，嗰啲好浅水嘅啫，靓嗰啲都系唔会太深嘅。 我有啲朋友真系潜水友嚟嘅，佢话啊，譬如果州群岛嗰一带咧，真系靓到美个星宿咯，即系可以媲美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嘅 本地游都大把地方玩。 讲得冇错，不过咧，近排咧，可能呢一两年咧，都困住好多香港人冇得去旅行咧，多啲留喺香港潜水咧。有一啲朋友仔咧，就潜水啲行为咧，就唔系咁好啊。可能咧，即系有多手啊，人哋有啲活嗰啲珊瑚咧，其实我哋啲潜水教练教咧，你都系攞手咧喺。佢距離佢一段距離以嘅地方就撥一撥佢，咁佢咪會識得喐咯。 水流擁到佢， 係啦係啦，水流唔係真係掂到啲珊瑚啊！你一掂佢，佢就掛㗎啦，可能。 係啊， 佢哋係幾咁脆弱嘅一樣嘢咧，所以大家真係要守規矩咯。嗱，點解講呢一個咧？因為咧，中意有啲叫做我哋會認識嘅組織啦，譬如世界自然基金會嘅香港分會咧，佢哋啊開班教人潛水。嗱，唔係淨係教你潜水嘅技能啦，而系仲教你一啲咧潜水员嘅行为指引啊！嗱，我觉得呢个好值得学啊，因为好多嘅潜水教练咧教一啲学生咧都话啊，你一啲技巧上嘅嘢啦，你孭住个樽点样潜水啊，点样逃生啊，点样拯救自己啊，都系一啲技巧或者潜水嘅叫做方法。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有冇教你喺水 底入面嗰、那個 品啊， 係 啊，即係所謂路邊嘅野花不要採， 講得冇錯， 咪一樣水底嘅珊瑚唔好搞啦， 係啊，係咪？大家好行為，好品行啊嚇，嗯。 今日係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農曆七月二十，適宜出行、沐浴、定盟、纳彩、裁衣、上梁、迁徙、牧养， 样样都做晒，好忙、啊。 冇人叫你样样都做。今日忌嫁娶、安门、动土、安葬 呢几样，我唔需要做、啊， 可以轻轻松松过 Happy Friday 啦。今日都系。 我会参与多啲运动，令身体好一啲。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连环炸弹袭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喀布尔一名高级卫生官员指，爆炸导致超过六十人死亡，伤者系一百四十人以上。美国国防部证实，十二名美军人员喺爆炸之中丧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同组织有关的通讯社即时通讯软件上就袭击事件承认责任。美军将领亦都表示，当局相信伊斯兰国在区内的分支组织是袭击的幕后黑手，又形容进一步威胁是非常真实。美国总统拜登誓言追捕策动袭击的人，要他们付出代价，强调美国不会原谅，亦都不会忘记。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反击计划。拜登又说，将会继续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接走想要离开的美国公民，如有需要，他会批准增加军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向遇难者致哀，并且慰问伤者和家属，呼吁尽快为伤者提供医疗援助。他在声明之中强调，目前德国军方已经从喀布尔撤走几千人，受到局势影响，撤离行动会在近期结束。但是德国仍然会尽力透过民航和陆路交通协助当地工作人员离开。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袭击事件。他在会后说，英国的撤离行动会进行到最后一刻，强调英国有能力根据撤离时间表继续目前的行动。他说，军方为撤离行动已经准备了多个月，一直意识到当中的安全威胁。又说，面对恐怖主义和随机袭击，总会出现漏洞，批评发动恐襲是卑劣的行為，對此予以譴責。世界衛生組織核下應對疫情大流行的項目計劃在下個月底之前完成扶運一億劑科興和國藥集團的新冠疫苗，主要送往非洲和亞洲，是世衛首次交付中國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而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去观塘方向，咁由隧道入口至到欣怡花园段咧比较多车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隧道入口欣怡花园段就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广告牌，西行就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

天嘅冬季奥运会咁样、有两个冬奥啊，即系一个咧就系东南西北个冬，一个咧就系春夏秋冬个冬啊。 系啦，春夏秋冬嗰个就喺北京啦。 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可以欣赏下啦。今年都有好多， 咦又可以见翻冰壶咯，我哋 系啊，又可以睇下我哋最喜欢睇嘅冰壶啊。喂，唔系话细个僆仔喺加拿大睇好多啊啲冰壶，虽然唔明佢捽啲乜嘢，系啊。如果我记得我姑姐曾经讲过，佢话啊，如果啲人捽个地下咁落力，帮我捽埋啲碗啲污渍就好啦，即系用嗰个力度咁样。 佢用嗰个摩擦啊，睇下佢嗰个个冰壶咧，睇下飞到去边啊。最近嗰、那个即系目标嘅话，嗰、那个咪赢咯。 系啦，嗱，讲点解会咁样讲咧？嗱，琴日宣布啦，全运会啦，咁啊，讲到呢个湾区入边咧，就会喺2025年啊，就会咧即系叫做举办呢个全运会啦。咁啊，即系各方面都落力筹备之中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到时咧都可以睇多啲唔同嘅运动项目啦。OK， 嗱，讲到。呢、一個咧又要講下咧，香港足總咧，琴日召開呢個特別總董事會啊，行政總裁咧就宣布啊，會組織一支咧香港 U23 隊伍啊，確保咧新一季嘅港超聯咧維持八隊作賽咁啊。具體嘅細節咧就會留待下個禮拜公布嘅。咁啊，其實都幾好啊，有八隊差唔多啊。我見好多咧國家嘅聯賽咧。其實都係講緊十隊㗎咋，即係打嚟打去都係嗰十隊。 係啊， 咁當然你話 我哋咧都幾好喎、啊。我哋如果咁樣可以有八隊咧，之前就話驚佢哋喂會唔會甩碌啊，得翻六隊啊，而家都有八隊啊， 其實都幾好啊，因為嗱當然。小白會好熟悉 J League 嘅，咁啊J League 嗰、那個系統就好明確嘅，有 J3、J2、J1，咁咧由第三咁你打得咧咪 J2 咯 ，J1 咯， 但係有陣時有啲咧係升降機嚟嘅，打得差佢咪又降翻班落去打 J2 咯。但係香港咧都彷彿有呢個制度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好多時候關於個經費或者個班費咧，其實都幾龐大，要揾咧相對多嘅一啲贊助商去資助咧。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所以咧，其实都感恩啊！作为本地球迷咧，见到港超联咧新嘅一季咧维持到八队咧，其实都系几好嘅。咁啊，呢啲就系本地嘅情况咯，小白。 系啊，嗱，如果你话欧联啦，欧联抽签啊，即系新鲜滚热辣啊吓，咁啊可以睇下嗰个咧个结果到底系点样啦。咁啊，见到都几瞩目嘅。咁啊，巴黎圣日耳门啦，而家相信全球 三叉戟啊，系咪啊？ 个班费最贵都系佢噶啦吓，咁啊虽然。佢好彩，咁啊叫做即系美斯过去啦，亦都即系嗰度悭咗好多钱啊，因为美斯自由身过去嘛，点谂到啊？自由身美斯、啊， 即系今次咁样睇个足球坛上边好多嘢都系唔系好估计得到嘅、即系会发生嘅事，即系做球迷有阵时，即系喺场内又可以欣赏好嘅足球啦，场外咧又食晒花生咧、有好多咧即系不同嘅传言都会出嚟啊吓， 系啦，咁啊欧联分组赛嘅抽签结果见到 A 组方面，我哋讲瞩目嘅球队啊，好唔好啊？嗱，譬如曼城同埋巴黎圣日耳门分别咧，佢哋都系 A 组嘅，咁至于 B 组方面咧，比较上瞩目咧，嗱，其实四队都系。马德里体育会、利物浦、波图同 AC 米兰，系、啦。咁啊 ，C 组方面啊，史不停啦、多蒙特、阿即士。咁至于 D 组方面啊，皇马就喺 D 组啦。 系 咁啊，同边个队对碰咧？咁就系呢个国际米兰，咁、都会喺度啦。 喺、国米啊，升散有啲朋友 系 啊，因为卢卡古啊，即系转投另一个队伍啦， 都有啲恶搞佢今次，即系喺呢个 D 组嗰度有啲难踢，我觉得 系 啊，因为每一年咧都有呢个欧联嘅死亡之组啊。我头先认真小白俾我睇一睇，我估呢一组都似地，不过咧唔好忽略，其实咧喺大名嘅球隊咧，往往咧喺歐聯咧未必踢得最好。 係啦，仲有拜仁啦，拜仁同巴塞其實佢哋都喺 E 組嘅。咁至於 F 組方面咧，就有曼聯啦。曼聯咧 F 組咧算係幾好，因為 曼聯今年踢得幾好喎。 係因為佢嘅對手咧，譬如係維拉利爾啊、亞特蘭大同埋年青人呢啲咧，佢都唔係話冇贏面，嗰啲大贏面添喎。 呢啲年青人呢啲就係入去踢呢個歐冠杯嘅一個新季啦。咁希望佢都有好成績啊。不過調翻轉頭，頭先小白都提。过啦，亚特兰大咧喺对意甲咧神奇嘅球队嚟嘅，佢哋咧会将自己全副嘅精力咧摆入波嗰度， 係啊，正所謂亞特蘭大啊嘛， 大啊嘛， 但點樣大啊？啲入波都哇好大啊！ 即 係 追呢個川崎前鋒咁咯，永遠都係擺入波行先嘅。 係喎，依家都緊湊啲，即係舊好似早幾個月咧，就川崎前鋒嘅領放咁。 係啊，依 好似隨後咧呢個橫濱水手啊嗰啲咧隊伍啊，都開始慢慢一步一步追得到上嚟。 踢踢下咧，就一定有個板斧，就係話哦，原來佢哋今屆咧就用咗呢一個呢個套路，有呢個 formula 嘅。咁你話其他隊伍？嗯，一定會捉住呢個方向，諗下辦法破 解 嘅，係咪？咁所以咧，嗱，無論係亞洲嘅賽事，定還是咧，即係歐洲啊、美國賽事咧，咁其實都係好睇嘅。有時間啊，留意多啲波啦 嚇。奧運聖火喺日本東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殘奧知多啲。 好，東京殘奧知多啲，咁先同大家望一望咧呢個獎牌榜嘅嚇，咁暫時咧喺第一位嘅中國咁入八面嘅金牌啊嚇，咁至於英國就喺第二啦，六面嘅金牌。咁見到俄羅斯方面咧，咁第三，咁喺呢一個咧就有六面嘅金牌，同樣都係啊。香港暫時咧就未有嘢落袋嘅。咁日本自己本身咧東道主啊，咁佢咧就有一面嘅金牌，暫時排喺第十二位嘅。咁除咗係講緊呢一個殘奧嘅金牌榜之外啦，亦都要留意一下嗱，八月27號啦，咁亦都有香港隊嘅出戰，咁包括啲乜嘢咧？就係、游泳港隊咁亦都會喺早上嘅8:00嘅時間咧會有呢一個嘅賽事啊，8:00至到1:30嘅時間分別咧，就會有游泳、乒乓球同埋輪椅劍擊，咁大家就可以上翻咧港台嘅32台嗰度咧就留意一下。咁之後下晝嘅賽事啊，2:00至到晚上嘅9:20咧，亦都分別會有輪椅劍擊啦、游泳同埋馬術嘅比賽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咁有好多嘅傳媒都講咗好多咧，即係殘奧嘅運動員啦嘅背後嘅歷史啊，又或者係佢哋有啲乜嘢比賽出場啊。 小馬，你唔係話我琴日咧真係睇住咧港台電視31啊。咁啊，睇到阿家謙啦，同埋林普斯啦，即係好即係好專業嘅一個訪問啦，同埋內容亦都預備得好充足啦，都真係想讚下我哋電視部嘅同事啊，即係做得好出色啦，同埋即係佢哋捕捉啲鏡頭啊，或者即係攞嗰啲資料咧，其實都將好多咧，因為殘奧咧，其實好多項目咧，我哋真係唔知道究竟連個玩法啊。或者調翻轉頭，連個欣賞角度都唔知點睇 啊！哦，係啊，例如一啲係可能失明人士佢哋玩一啲叫做 球類啊， 球類咧， 球類係， 即係掉嘅時候，佢哋原來真係靠耳仔咧， 係啊係啊， 去到聽個波嗰個喂，我哋以前就話睇好多叫咩嗰啲武俠片啊，聽暗器 即係聽聲咁， 聽暗器，佢哋真係可以做到。 係啊，所以琴日即係我嗰一段琴日咁啱啊，自己都唔使翻電視台工作啊，坐喺個港台電視31都想感受下殘奧嘅氣氛啦。哦，伍家謙真係講得好好。所以即係一班即係港台嘅同事好辛苦，因為佢係連續都要做好多日㗎。你 feel 到呢個殘奧方面，幫我哋咧揾多啲資訊，即係令到我哋咧唔認識嗰個運動項目嘅話咧，都可以補完啊，同埋資料又可以充足一啲啦。 阿文嗱，咁如果你話喺東京嗰度咧，咁有啲乜嘢同殘奧相關嘅事咧？其中有一個咧。唔同嘅展覽啊嚇，唔同地區即係東京有23區，唔同地區入邊都有啲展覽咧，有一啲都幾特別嘅。咁啊，專係咧就用咗今年度嘅殘奧去到做主題啦。佢哋好多咧嘅體驗館啊，呢啲體驗館嘅意思即係話到咧，其實可以俾我哋可能我哋正常人嘅，我哋四肢都係健全嘅，我哋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可以用第二個角度去感受一下、 哦、 啊，到底殘奧運動員佢哋喺某一啲嘅比賽項目上邊，佢哋所嗰、那個身體上嘅感覺。系点样而去点又用呢个感觉点去作赛咧咁样咁啊好多呢一类型嘅展览馆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咁啊其中有一啲咧佢哋亦都可以话例如系单车嘅速度比赛 系 咁单车速度比赛咧咁啊亦都系用双手去到推动佢哋嗰个嘅轮椅单车啦咁啊嗰个速度咧系需要好快嘅咁同一时间咧即系体验馆入边啦亦都系需要你参加嘅人士咧好用力用两只手。去到不斷轉動嗰個嘅輪椅，咁、輪椅咧就係一個模擬嘅輪椅嚟嘅。咁你前面就望住一個有一個 VR 系統俾大家，因為有 AR 同 VR 出現咗之後咧，好多嘢都可以模擬嘅。咁、令到我哋可以好親身體會得到，原來當佢哋喺參加呢一個競技項目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咁特別同埋咁需要身體力量去到點樣協調嘅一種嘅節奏。咁、令到我哋認識多咗嘅時候咧。 亦都可以咧，就係喺呢個殘奧嘅運動場上更加欣賞佢哋嗰個表演啦。 嗯，我就係睇到咧殘奧咧各個電視台咧，其實報道嘅人咧都係用欣賞呢個字，我覺得好好啊。 係啊， 因為即係樣嘢係，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好欣賞同埋好好 appreciate 啊，所有殘奧嘅運動員啊，真係你見到佢哋每個人咧個發奮故事啦，哇！夠寫一本咧心靈勵志書啊， 係啊， 而咧每睇一個故事你都會喊咯， 係啊，係佢哋感動翻我哋， 真係 佢哋鼓勵翻我哋，即係呢樣嘢非常之難得噶。咁你見到咧喺東京嗰度仲有好多唔同嘅展覽，有一啲咧就係有好多插畫師啊或者藝術家咧，佢哋會喺一啲指定嘅牆壁上面咧就畫咗好多咧就殘奧運動員佢哋比賽緊嘅一啲嘅塗鴉嘅，咁呢啲其實都幾吸引到好多人去影相啊，又或者係想去嗰度就幫手一齊宣傳一下呢一個嘅殘奧運動會嘅。咁本身咧喺東京政府佢哋亦都推行咗一個咧，就係喺奧運同埋殘奧期間咧就有八大項目嘅，八大項目就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如果有運動員即係初頭嘅我設定就係話如果大家都可以去到旅遊啦，咁但係而家嘅設定就係話如果一見到有其他外國人士或者殘奧運動員甚至乎你係義工咧。要多啲主動去到幫忙佢哋，咁呢個咧都係可以令到成個東京嘅氣氛咧就多咗一種國際性嘅感覺，呢、這個都係即係殘奧又俾到呢個城市嘅。 嗯，咁啊呢個時候又要支持下啦，我哋香港嘅殘奧運動員啦，俾心機，加油！ 再起起，跌跌都转。 分，听过有 J 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室外气温有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钟。早晨啊， 早晨，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呢我有一个议题呢，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同我哋都算做系息息相关嘅，咁不过呢个措施就未系咁快落实，咁不过呢因为影响到我哋嘅生活甚至系习惯呢，咁所以就想同大家呢即系了解多啲个详情啊，讲咗好耐㗎啦呢个垃圾征费。咁寻日呢即係26号啦，咁就三读通过咗。咁即係话嚟緊呢佢有18个月左右嘅时间呢係俾大家去到准备啦，係呀，去到适应啦咁样。咁嚟緊呢一个措施会系点，咁我哋自己即係生活上，譬如你每一日都要喺屋企倒垃圾㗎嘛。咁又要会俾额外俾多咗几多钱呢，咁首先问下钟哥同埋欧啦，你哋自己屋企多唔多垃圾嘅先？ 少。 少， 不过冇乜垃圾嘅啫嘛，最大就 系 自己嘅啫，我又唔会抌咗自己嘅， 冇宝物就多啦，玩具就多啦，啊，钟哥屋企， 咦系，钟哥全部都唔当垃圾，唔抌啊，全部都宝物， 中意储嘢噶嘛，咁又几可有垃圾咧？咁你平时食嘢就 系 食嘢嗰啲咯， 系， 即系有限嘅嘢啊嘛， 我都系啊，其实， 你都系， 我都系冇翻。夫妇无法主妇嚟噶，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唔太嗱，此刻嚟讲啊，未发生我唔知啊，但系咧应该理论上唔太影响到我，即系佢要征费咧，你征啊，有限嘅真系。 当然有啲譬如话几口之家嘅，可能对佢哋嘅影响会大啊。 嗱，对崔月彤嘅影响大啲，因为成日煮嘢食啊嘛。 真系啊，煮嘢食咧，你买好多食材翻嚟咧，你知道都唔系话即系十分环保。当然你譬如去街市买啲丸啊，买啲剩啊，你可以自己带个盒去啦。咁但系有啲譬如你去买冻肉嗰啲咧，佢真系一份份 pack 好晒，有啲发泡胶兜啊，又有啲啲保鲜纸啊咁样咧。其实都真系几多垃圾噶，譬如寻晚我自己煮饭咧，我就发现都真系每次煮饭好多嗰啲，即系你又要批啊，又要皮啊，咁样，总之就好多垃圾啦，一袋袋咁样。咁呢一个垃圾征费咧，就讲紧会设有18个月嘅准备期啦。咁初期咧，政府就会免费派垃圾袋。咁等市民適應下，咁亦都會協助咧商界去到處理嗰啲廚餘嘅問題嘅。大家都知道係啦，煮嘢食真係好多垃圾要抌嘅。咁亦都咧理解到即係本港經濟受到疫情嘅影響啦，未來嘅徵費咧都可能會對於市民咧造成負擔。咁所以現時咧並未有呢個政策生效嘅實際嘅時間嘅。咁隨後會再公布。咁但係即係都會嚟緊會做。咁但係確實係邊一日咧個日子咧就再同大家。公布啦，咁好啦，就最紧要就系计下条数啊嘛。嗱，根据政府提交嗰个立法文件咧，佢就话指定嘅垃圾袋收费就定为每公升系0.11蚊，咁即系你乘翻十啦，即系十公升咧就系过一。系啦，十公升嘅垃圾就系过一。咁如果咧一家三口每一日系用一个十公升，佢有大啲嘅，有15公升嘅一啲指定垃圾袋咧，咁你乘翻开30日或者31日啦，咁样每个月需要俾嘅咧就大概系33蚊，又或者如果你大型啲嘅垃圾袋咧，每个月就要俾51蚊。咁至于你话唔系，我有啲垃圾真系好大件，好似中哥咁大件， 成个人咁大，咁点算咧？ 咁佢就话咧，冇得用垃圾袋包住啊嘛， 自己行出去啦。 大型垃圾包括家私啦，就每件咧划一收费。就11蚊，咁不过咧就需要喺弃置之前咧，市民就要贴上一个指定别嘅标签嘅。咁我见佢譬如即系新闻啦，有啲图片咁讲翻嘅。头先讲主要咧，即系正常你讲嗰啲垃圾袋就十公升啊或者15公升咧，应该系一个家庭最常用嘅 size 嘅。咁不过你话唔系，我屋企真系比较少垃圾，唔使用咁大个垃圾袋噶。咁佢都有3公升啦、5公升嘅。咁当然啦，细啲嘅体积容量咁咪平少少咯。咁亦都有啲，譬如你话系一啲商用嘅100公升嘅，咁都有啦。咁所以咧嚟紧可能佢如果粗略咁样计算啊，根据呢个垃圾袋嘅征费咧，就系譬如每个月一个家庭可能会俾多30蚊啊，或者50蚊啊，咁好啦。然之后咧，呢一个报道都几有趣，就系访问一啲咧大扫除啊，即系帮手做大扫除嘅公司啦。咁因为有时大扫除咧，佢真系会揾啲公司有啲人咧去帮你手去执屋噶嘛。佢 佢话通常咧每一年啊，平均每个家庭咧执出嚟咧，起码都有最少啊两至三袋一啲好大嗰啲黑色垃圾袋嘅杂物嘅。咁嗰一段时间咧，可能你又会使多咗钱咯，因为你抌多咗垃圾啊嘛，大扫除。咁一次可能譬如如果你话五六袋咧，以呢个35公升咁大嘅垃圾袋去计啊吓，咁估计你一次大扫除咧，可能就要花多11.5嚟到去到用嗰啲指定垃圾袋去弃置垃圾啦咁。 咁、如果而家有啲咩想年尾大扫除咧， 一抌咗先啦， 今晚做啦， 一抌咗先啦。喂，其实呢一个咧，我都觉得有啲推演。咁如果抌喺条街嗰度，嗱唔系周街抌，系抌喺街嗰啲垃圾桶，又点计咧？如果每一日都会将自己使用份量嘅啲垃圾抌喺嗰个垃圾桶，嗰、那个垃圾桶 suppose 系公家噶嘛？咁啊点计咧？ 嗱，首先啊。首先，如果你摆喺街嘅垃圾桶旁边，都系当抌垃圾，即系唔系抌咗正确嘅垃圾，系要罚钱嘅。 胡乱抛垃圾， 胡乱抛垃圾 嘅，即系你抌入个窿嗰度，咁你点样征费咧？咁样又 嗰啲就应该冇得计啦。 我估到时。 佢都冇得計，咪好多人都會咁樣去棄置一個垃圾。 咁所以咧，佢話係會嚴正去到執法嘅、即係當然啦，你諗到嘅可能好多人都諗到，即係。 但你唔知點去界定啊嘛？ 嗯 即係你可能攞住個一罐汽水個罐，咁你抌你就覺得係抌垃圾。 會唔會遲啲？ 我攞住個膠袋仔抌落去、 比較少呢一啲嘅街上面嘅垃圾桶都唔知道，即係可能成個措施咧，佢都會再諗一諗嘅。即係譬如到時好似台灣咁樣，你行勁耐都揾唔到個垃圾桶，都未定。 地区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处理， 去分类嘛， 占总人口23%。首都莫斯科系疫情重灾区，当局强制部分群组注射疫苗。英国星期四嘅单日确诊人数系38,000多人，再多140人死亡。另外，土耳其至少两个省发现不明变异病毒株，正进行基因研究。而確認是否新變種病毒。伊茲米爾省和里澤省近日確診的病例之中，感染不明變異株的比率是介乎40%至60%。回來本港，警方檢獲市值大約7,500萬元的懷疑可卡因，拘捕一名本地男子。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根據線報調查之後，前日下午在屯門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後在龍鼓灘和百鄉錦上路的兩個單位之內檢獲58樽共大約63公斤的懷疑可卡因，被捕男子現正被扣留調查。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7，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幣6.48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2点，跌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22美元，卖出1,794.18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慢车。另外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非常之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只出威的马仔。 而家仲有呢啲人嘅，你知唔知啊？唱片公司又有，电影公司又有，制作公司又有，特登咧你复佢咧，佢就所谓吊高嚟埋，又拖咗三五日先复你，觉得自己好巴闭。喂，大哥大姐，做嘢啫，唔使咁样噶。你揾马俊伟啊！你如果有嘢，我好接噶，我即刻复你噶。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女歌手 Lizzo 话得到格兰美当局嘅关注啦，喺格兰美嘅舞台上面攞过好多大奖，今年又有新歌，再加埋而家好红嘅 rapper Cardi B 啊，有呢一首合作 Rumors。 They don't know I do it for the culture, oh man. They say I should watch the stuff I post. Come on, man. Say I'm turning big girls into pros. Come on, man. They say I get groupies at my shows. Come on, man.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What you heard, that's true, yeah. Him and you, yeah. If you believe I do that, had to cut them all loose, yeah. Indy ain't no loose lips. Now they all trying to sue me. Psh, I don't give two lips.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I've been in the bamboo, yeah. Focused on this music. My ex-man, he blew it. Last year I thought I would lose it. Reading on the internet, my smoothie cleansing my diet. 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佢都希望大家将个集中力咧，就系关心翻佢嘅新作多过佢嘅传闻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Lizzo featuring Cardi B Rumor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Titi 同钟哥 Happy Friday 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星期 五愉快，大家好。 系，大家好啊。咁啊，睇到咧，隔晚美股啊，道指咧要跌啦，终于系啦，跌192点啦。咁啊，港股嘅 ADR 咧都受拖累啊，跌85点啦。Dick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啦，系咪之前你嘅说法咧，一如以往啦，都系美国方面咧做好咧，港股又唔跟，咁啊，美国个市跌咧，港股啊跟到捉一捉咁样。交俾你讲下啦，唔该晒。 唉，我都真係好唔想咁样形容㗎。不过呢即係事实摆在眼前就係咁样囉。即係过去都有讲过啦。 美股升香港唔跟，但美股跌呢香港可能跟㗎喎、哦。点解会咁样呢？我真係解释唔到点解会咁样啊。我哋香港个股市都真係其中一个全世界最疲弱嘅股票市场嚟㗎。特别係个科技指数呢都真係呢唉都即係表现呢真係非常之咁不济。不过呢唔紧要，第一希望在明天，虽然明天呢係冇事嘅。第二呢就係、是、呢就算呢今日呢可能有啲回都好啦，即係派少少定心丸先。放心，唔会话跌穿上次嘅低位嘅、oh. 就算系都唔系今日，肯定唔系今日，定之嚟。 Okay. 好啦，几样嘢嘅，第一，你话外围美股啊，欧都话即系，咦，有啲即系回翻落嚟，不过咧即系应该咁讲，就算系 Nasdaq 都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都是呢昨日单日创完新高之后先至回返少少。即係如果要好简单的形容呢，人哋个美股呢就是一个历史高位个附近嗰个水平嗰度呢就係、是叫做上上落落，係好接近历史高位个水平上上落落。咁我哋个港股呢就好接近年内嘅低位嘅水平呢就喺度挣扎。当然过去大家都知㗎啦，即係由呢一啲特别係即係中美嘅博弈啦，内地嘅新政策啦，由网络信息安全隐患啦，到呢反垄断啦，甚至乎一系列对于唔同行业嘅一啲针对性嘅措施呢就成为咗好多新经济股跌嘅理由。当然呢啲新经济股跌呢，咁佢哋跌咗落去啦。咁究竟上唔上得返嚟呢？呢、這个就好视乎究竟呢个行业嗰个嘅景气啦，仲有就话嗰个係营运嘅模式有冇一个即根本性嘅变化。有啲行业真係个政策改变咗呢，佢哋真係唔再好似以前咁啦赚咁多钱㗎啦，即係嗰啲货后补习嗰啲就係咁，大家就明㗎啦。咁不过真係如果而家睇返啲新经济嘅股份呢，我始终都会觉得即係而家第一，真係如果而家睇返啲新经济嘅股份呢，我始终都会觉得即係而家第一有部分，尤其是係即係啲权重嘅，佢哋嘅即係估值咧，亦都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合理水平。就算計入埋咧，即係政策嘅一啲嘅風險因素，佢哋即係再好大跌嘅空間咧，都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只不過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唉，即係好無奈啦，揸住啲港股咁。但係即係純粹講今日咧，我又覺得表現咧又唔會話真係話太差嘅。雖然外圍都回啦，咁但係即係都有秩序嘅，今日就唔會話跌好多嘅，我相信。 我想問問 Dicky 咧，即係大家或者 O 啊 Kitty， 大家作為駕駛人士啊，小白都係作為駕駛人士，你有冇留意最近好似入油入得密咗啊？ 係， 入油好似入得密咗。每一次呢啲情況咧，都會諗啦，係咪即係啲油溝稀咗啊？用得咁快嘅、哦， 我以為鐘哥話 你揸多咗車啫、 哎。有冇一樣啊？有冇覺得不如都係整翻架電能車啊，響應下政府 就未住喎。因為咧，我每一次諗到呢個問題啊，入油多咗，即係佢賺我錢多咗啦，我就即刻會睇睇究竟相關嘅股票咧，或者嗰個板塊咧，係咪賺多咗錢啊？ 嗯， 望一望咧，中石油中期息增咗49%，有錢派喎。而且亦都轉賺咗530多億人仔添，其實有冇得諗咧？喺呢個時刻啊 ，Dicky。 嗱，首先咧就阿鐘哥講咗個即係香港車主最無奈的現實就係、是、嗱、我純粹講我哋感覺啊，我諗大家可能都認同，就係、是、咧永遠都係咧，當見到國際油價上升嘅時間咧，香港油價咧即係我哋去入油油站嗰個咧就會跟嘅。咁但係咧，當國際油價即係跌到一波碌，就算期貨之前跌到咧負值咧，啊香港嘅油價咧，即係講油站嗰度咧，係都唔會減嘅。 係啊， 呢個咧都係車主嘅呢個，唔係話主唔主觀啊，係基本上一個都好客觀嘅一個感覺。 我打一打嘴先啊 ，Dicky， 佢有指定答案㗎。每一次咧，佢都會有人問點解油價跌你唔跌啊？人工冇跌啊嘛，即係佢邊度有呢一句㗎嘛？ 跌啊嘛， 係啊。 同埋咧嗰個嘅原油咧嗰、那個嘅採購咧又嚟嘅地方又唔同噶嘛， 係啊， 其實咧係啦，即係我哋又係耳熟能詳嘅，咁、所以咧冇辦法啦，食得鹹魚抵得渴，咁啊即係要揸架石化燃料車咧，咁啊預咗就嗰個香港個機制咧就係咁樣，咁啊冇辦法啦。咁不過咧，如果你話鐘哥講到即係話一啲嘅油股啦，譬如話我最簡單講香港三桶油啦，咁內地嘅實現油價嗰個玩法又即係的而且確有啲唔同嘅。咁你話最近有啲咩消息同佢哋有關呢？我諗幾樣嘢都真係要睇住嘅。第一呢就係話，因為講緊即係呢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嗰個 OPEC Plus 呢，即係再多啲國家咁簡啦，簡單啲講啦，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呢，其實今年嗰個即係原油供應呢，即係而家佢哋業界都會估，其實都仲係有少少 即係缺口嘅，即係話供求關係都未話完全咧係即係回復，咁所以亦都解釋得到點解過去呢段時間啊，即係油價低位計啦，啊都即係有個即係比較明顯啲嘅回升。咁當然你話講到內地咧，實現油價啦，啊經濟嘅基本面啦，十四五嘅規劃咧嘅。嘅增長啦，咁當然石化燃料亦都係即唔太鼓勵㗎啦，全世界都咁希望呢就碳中和啦，又再加上呢就係、話路邊嘅排放呢減少啦，電動車嗰個比例呢就是、日益提升啦，甚至乎有個別嘅國家係有啲硬指標啦，咁當然呢啲就再遠距離啲嘅嘢啦，咁但係呢即始終即喺而家呢一秒鐘呢，我就覺得即如果純粹講石油石化股入或者係特別講三桶油呢，我又唔覺得話有啲乜嘢即係太大嘅下跌風險啦，喺而家呢一刻，其實佢哋都位處相對比較低嘅位置，甚至乎咧，阿鐘哥都講部分嘅油股咧，其實佢哋個派息嘅息率咧，其實都幾高噶，普遍都譬如話中海油、中石油五六厘嘅而家都，相信就跌嘅空間就冇乜，咁但係你話大升咧，咁又清唔上，即係總之咧，內地啲油股咧，肯定冇我哋香港油站嘅油價咁硬淨啦。 你慳翻啲油好過啦。咁我想提問下 Dicky 咧，即係講開呢個派息咧，平保嘅中期息咧就話派呢個八毫八仙人民幣，咁啊都叫做增咗一成嘅。咁不過咧睇翻其實平保嗰個股價咧，近呢半年咧都係一路瀡落去，即係高位都回落咗唔少。有冇一啲嚟緊啊前景啊會有明顯回升嘅跡象咧？因為其實佢高位譬如九啊零蚊啦，即係我當二三月嘅時候，而家都跌到成六十几蚊噶咯，咁啊 ，Dicky 你点睇咧呢一只？ 呢只咧 ，Kitty 即系令到我自己都有啲失望，同埋都有啲跌眼镜嘅。即系我曾经都会觉得就啊，即系佢都几吸引啦，去到呢啲水平啦。咁但系咧，真系咧喺过去，我就当一个礼拜之前咧买，到而家咧都系仍然系挨紧噶。 年内低位我冇睇错。 系啊，而家 系啊，直情系新低添啦。嗱，咁究竟嗱？唔好講太遠先，我哋講今日會唔會有翻啲反彈啦？如果呢個純粹講佢啱啱睇到個中期業績咧，賺少一成半咧，又唔係真係太差。派息八毫八咧，即係中期嚟講咧，亦都唔係太曳。咁但係咧都睇到幾樣嘢咧，就係話無論你話即係講緊即係大家都會好明顯睇嘅，譬如話投資收益啊，其實表現咧就唔太理想嘅。仲有咧就係話新業務嘅價值咧，其實按年咧都跌咗成接近一成二，咁反映得到其實即係基本面真係轉弱咗。咁不過佢係宣布咗個消息，佢可能都知道自己嘅股價唔係好對路，即係覺得唔表現唔好，佢就話咧宣布咧就係咧起碼會用咧五十至最多一百億咧就回購 A 股。咁當然啦，買翻嚟回購咗啲股份咧就係嗰啲員工嘅獎勵計劃嗰啲咁樣啦嚇。咁但係點講都好，佢回購咧係 A。係啦，係 A 股，但係咧點都係好事，即係起碼對 A 股有支持咧，咁間接都會對 H 股有少少支持咯。咁啊，希望即係呢個回購消息點講都好，都沖起下，即係反彈下啦。即係你話大幅上升就唔敢奢望啦，反彈下都可以期待啩。 咁啊，喂 ，Dicky 啊，今日講多兩隻股份啦。嗱，琴日咧就講咗快手，話叫大家唔好沾手啦。咁啊，討論區入邊咧都有啲朋友話：，喂，快手就變咗爛手咯。即係就算佢琴日啊，即係肯升100% 啫，都翻唔到家鄉啊嚇。咁啊，即係同阿 Dicky 講嘅琴日嘅分析完全係吻合啦。更加有大行咧，即係大摩啊嚇，再重手咁樣劈個目標價去60蚊。佢依家股價都唔係60蚊，係劈低10蚊。咁Dicky，你覺得如果有持有快手嗰啲散户，係咪都真係快手走佢先啊？ 我諗嗱，應該我斗膽啲咁講啦。如果係神光嘅聽眾，又或者有聽我嘅評論，甚至乎咧有聽咗我評論或者睇聽咗神光一段時間的話，你冇理由而家仲揸住呢只股票喎。我又覺得，不過可能有啲人話唔係啊，德基一早就沽咗啦，聽你講。抽翻嚟沽咗，唔回头望，亦都冇留过。但系真系好低啊嘛！睇住个400蚊跌到115蚊招股价，好难忍嘅咧。跌到115蚊招股价，再低啲，咁又好难去，真系唔买翻啲噶嘛？嗱，就系咁样啦。往往咧，投资市场嘅朋友咧，都真系咧，有阵时即系越跌咧就越唔信，越信越唔信咧就越想买。不过我始终都会觉得咧，即系喺我的立场咧，就系即系投资同爱情咧，其实都。 是好相似嘅概念嚟嘅，即係點樣呢，就分手要狠，俾傷軟用感。 係、哦、啊，記住呢個金科玉律啦，因為有陣時候都要透過大電波教育一下一啲投資者。 如果我鍾意鬥氣得唔得呢，你係唔鍾意佢，我係都要買。 咁你就要做好受傷嘅準備啦。 咁就要真係隨時預咗一節飛刀，如果你走咁攞嚟走，佢會選手囉，即係大建議囉。即係呢啲係即係如果要即係逆市場嘅趨勢而行咧，呢啲係好高手嘅行為嚟嘅，咁、哦、就適合散户咯。 係啊，嗰啲係高手啦，唔係快手啦。OK， 喂，講埋只小米先。喂，小米份業績咁靚仔，都要倒跌 3.6% 啊，中段唔止啊，再跌多啲嘅咁樣。咁呢一隻又點去分析啊 ，Dicky？ 係呢只就啱啱本人持有咗，你問正就有啲論盡，我要客觀啲嘅評論。咁、即係我都叫做一路撈住少少底。低位又一路熬住底咁样去闹嘅，咁可能欧就话：咦，咁你头先又话唔好接飞刀，咁又何解啊？咁又的而且确系噶，技术上各样都冇乜特别好，即系好好嘅基本技术，所谓嘅技术信号啊。嗱，纯粹几样嘢嘅啫。第一，而家佢即系卖机咧，以往几年前，即系如果问小米咧，个答案就系话内地五大嘅智能手机生产商，咁而家佢咧就跃一跃而升咧，就成为全球第二大，都真系表现得好嘅呢方面。不过佢唯一一个风险咧，就系变咗佢而家好似系一个即系。電動車嘅一個即係少少嘅未來嘅好似期貨咁嘅概念啊，嗱，因為電話就賣得好㗎啦，電動車就未啤出嚟㗎嘛，咁但係佢而家咧就開始即係做咗一個好大型嘅拼球，咁當然啦。喺未來究竟做唔做到架車出嚟，賣唔賣到呢？咁我就會覺得，起碼以佢嘅品牌同埋佢啲即係啲粉絲嘅忠誠度呢，即係如果你啤到一架即係呢個品牌嘅電動車，而係平嘅，一定要平喎，因為呢個品牌賣啲嘢不嬲都係以價錢係取勝嘅。咁我就會覺得佢係有少少成功機會。我甚至乎會憧憬，而家都有一間從來都未買過電動車嘅電動車公司呢，佢裏面有啲資產啊，會唔會佢而家等錢勢最後會賣而賣咗俾佢呢？咁嗱，純粹都係啲憧憬囉。咁但係點講都好，你話喂，即係有冇其他啲嘅因素會令好佢呢？又係回購股份，同頭先平保一樣。咁呢就小米就係又啱啱走出嚟回購股份，呢個係港交所都會睇到嘅消息啦。雖然唔係話買好多，買住2亿嘅港元啫，係啱啱尋日嘅事。咁我相信回購股份可能就會對個股價呢又會帶嚟少少提振。 好，咁啊，即係有持有小米嘅朋友仔就可以聽聽 Dicky 嘅分析啦。咁頭先都提及過，你有持有咩股份啦？咁啊，唔該曬 Dicky， 黃德基， 唔該曬 Dicky， 拜拜， 拜拜，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近排都有啲演出做警察啊，咁啊都帮阿钟哥去踩下线，去呢个中环街市。见你上次话想去，我发现系正，可以带你去一去。 嗯， 不过入边啲嘢好鬼贵，系啊，好鬼贵。 咁仲带我去？ 我谂住请你食饭，得唔得啊？可唔可以上个面啊，梁生？ 咁啊得， 咁啊得系咪？ 咁啊得， 咁啊得啊！拉埋小白同埋 Kitty 去。 好啊。 咁入边咧，除咗有啲好鬼贵嘅餐厅之外咧，有人先讲好鬼贵嗰个部分，讲啲免费嘅先啦。咁佢有啲免费嘅展览咧，就介绍呢个咧榜称啊。入边咧，因为佢入边都有啲街市概念啊。旧时去街市咧，仲有啲一条，跟住有两个 有个马喺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成日都唔识形容。跟住佢又可以俾你睇下、摸下，即係或者可以講俾啲小朋友聽。喂，依家就所有都用電子磅㗎嘛，即係譬如你買一斤嘅魚蛋咁樣，咁佢咪攞個筆完之後，你咪成個膠袋跟住咪擺喺個電子磅嗰度。 佢有冇教點樣呃秤啊？ 我唔知喎、我唔知喎、咁但係呢就除咗呢一個呢就有啲磅米嗰啲磅啊，咁就坐地嘅嗰啲磅 啊， 即係舊時阿婆呢話要擲米擲米呢，就是要用嗰啲有啲麻包袋， 麻包清爽啊嘛。 麻包袋呢原来唔係爱嚟揼人嘅，係爱嚟擲米 嘅。擲米嘅。 係啦，我哋細个睇嗰啲江湖片 笠住你咁样。 笠住你跟住好容易。 首先咧，唔係咁容易揾到麻包袋。你留意翻今時今日嚟講，或者舊時都係啦， 都係你要趯咗米先，你先得到一個麻包袋。 你要食曬啲米先會有 冇得散賣嘅， 冇得散 賣冇噶嘛。哎，老闆可唔可以俾個麻包袋我啊？走米啊，唔該唔得噶嘛，冇得散賣噶嘛。咁啊，除咗呢啲綁秤之外咧，仲有好多叫做當年嘅中環街市一啲影嘅相啊，有一個相片展覽嘅，都可以即係俾大家咧重温下昔日嘅一啲時光啊。咁啊，都未講到話好貴嗰一樣嘢，貴係貴咩咧？你點估到個中環街市入面有得食嗰啲廚師法版？ 哇、 哦！卡蛇， 但係係日式噶。 日式啊，系、哦、啊，咁嗱，讲开厨师法版，奥马卡舍点都五嚿水一位啦，系咪先？有个厨师喺你面前同你倾偈，片啲鱼俾你食、 啊。 我成日唔明点解大家会觉得净系得日式嘅餐厅有厨师法版，其实你烧尾铺都系厨师法版嘅。 系啊， 唔该两蚊叉烧啊， 四宝饭啊， 佢都系片嗰嚿，佢觉得系啱嘅俾你噶啦。 系啊， 佢都系嗰个烧尾铺法版噶。 系啊， 片亲都俾鸡胸我嘅，点解？ 烧尾铺法版咯， 系、啊。如果你同个师傅系好倾嘅话，你要肥叉肥叉， 系 瘦叉 鸡髀啊鸡髀， 要左髀都唔使加钱啦、 啊。最正系咩？半肥瘦啊，半肥瘦。飲得你揀，所以咧，即係有時間禮拜六日都去行下呢個活化咗嘅中環街市、 好啊，幾有特色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八月二十七日係一年嘅第239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26日。2004年八月二十七號。在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跨栏项目的决赛中，中国田径跨栏运动员刘翔以 12.91 秒的成绩夺得金牌，打破奥运会纪录，亦成为这届奥运会闭幕典礼中国的持旗手。2015年4月7号，刘翔宣布结束19年的跨栏运动生涯，期间一共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六枚世锦赛奖牌、三枚亚运会金牌，是两次世界冠军，曾保持110米跨栏世界纪录长达23个月，至今仍保持住这个项目的奥运会纪录，亦是110米跨栏项目历史上第一位同时得到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八月二十七号出生的朋友有倾向消沉和负面思考的模式，同情社会中的小人物、失败者以及落魄者，喜欢从团体生活中获得支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从团体运动中得到成就感，会不会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会为运动员夺取奖牌嘅一刻欢呼，过后有冇继续送上无限嘅支持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连环炸弹袭击，传媒报道引述喀布尔的高级卫生官员表示，两次爆炸导致超过60名平民死亡，过百人受伤。美国国防部证实13名美军在爆炸之中丧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强调，即使发生袭击事件，美国仍然会继续目前的任务，又说相信目前大约有1000名美国公民在阿富汗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和组织有关的通讯社即时通讯软件上就袭击事件承认责任。

至于新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站至到马场段车多行车缓慢去九龙方向的。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咁啊慢线咧去九龙啦，同埋大老山公路咧都系多车。咁啊由呢个大学站一路去到天富海湾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荃湾嗰边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一带现时慢车。后一啲嘅荃湾公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大涌道都系比较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话你知。 哎，老板啊，你最近咪话想请人翻嚟帮手嘅？不如我哋试下揾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帮手啊！ 展翅清健计划，佢哋可以帮手请人嘅咩？ 梗系可以啦！计划可以帮雇主物色同埋培育生力军，佢哋嘅学员系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都几适合我哋公司噶。 哦，听落都唔错、啊。咁我哋使唔使俾钱噶？ 诶，呢个计划咧费用全免噶，而且仲有在职培训津贴俾雇主添。当雇主聘用计划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嘅全职或兼职在职培训职位，为学员安排有经验嘅员工担任在职培训导师，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每月津贴金额是学员薪酬的一半，上限是5000蚊噶。 哇，请到人之余，仲有津贴拎啲啊，真系唔错。嗱，等我即刻上去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啊？ 我做紧下星期节目嘅后期混音、啊， 听晚咧 下下星期嘅节目要准备录音啦。 后晚咧 要写下星期节目嘅稿、 啊。哇，有冇咁忙啊？ 你教我嘅、 啊，都系啲前辈教我嘅。 如果想听多啲前辈嘅经验分享， 记得留意 18/22听紧你， 逢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尼斯湖水怪。 首先，你哋有冇听过尼斯湖呢个地方咧？ 尼斯湖冇啊。 尼斯湖都冇听过？ 唔系，我知道有水怪，但我唔知尼斯湖确实喺边度。 哦，阿欧有冇听过尼斯湖水怪？ 我有听过尼斯湖水怪。 你知唔知尼斯湖喺边？ 尼斯湖系咪喺意大利？ 尼斯湖唔系尼斯嘅。嗱，尼斯湖咧 系咪喺法国嘅尼斯？ 都唔系啊， 你去错地方啦。其实咧，尼斯湖系 呢个声好啱呢个音乐， 唔使嘅。因为件事本身已经好神秘，所以我哋唔使更加神秘。 Okay. 尼斯湖喺英国苏格兰，尼斯湖咧，咁咧就盛传佢有水怪啊嘛，所以咧就引起咗呢咁多年嚟嘅一啲嘅猜想。 系、 咁，但系谂下，你知唔知第一次传出尼斯湖有水怪系几时啊？第一次喎、 应该系18多年， 冇理由。 18多年， 冇理由，冇理由。我记得喺我好细个嘅时候， 好劲嘅传德。 你细个嘅时候， 细个 系啊， 咪玩啦， 即系最多都系咪玩五十年代嘅时候系嘛？ 我当1951年 咁耐嘅啦咩？即系我嗰阵时已经系第四波噶啦，系嘛？即系嗰啲人 第四次投胎啊， 系啦， 唔系有一段时间系撩翻出嚟噶，话又再有人见到咁样。 其实如果根据啊文献记载嘅话，最早一次关于尼斯湖水怪，全部喺我哋几十次投胎之前， 哇， 已经有 系啊，好耐。 原来喺公元七世纪嘅时候，已经咧根据有一个叫做阿德曼事件，已经记载咗话有一个修道士喺当地见到有类似水怪嘅物体啦。 修道士我唔识，修理士我又识啦， 山道士、 山道士 我都识。 好啦，咁但系你话近代啊？近代點解吹得熱烘烘嘅係幾時呢？咁相信大家都會見過一張相，呢張相咧黑白相嚟嘅，就會見到喺個湖裏邊有一條黑色長條形嘅物體，喺個湖裏邊伸咗出嚟，就係由嗰張相開始，就令到好多人都相信係第一次，因為係影到尼斯湖有物體出嚟嘅。呢張相咧就係1934年4月嘅時候。一个伦敦的医生叫做威尔逊，他就说途经尼斯湖影到这张照 片。 医生啊，通常都是会如实讲出来 的。而且那段时间没有那么多修图 APP 的嘛。 是没有的，是没有的。 是的，那么影到就真的影到了。 好了，那当其时这张照片出来的时候，哇，当然就当地的报纸即刻吹捧啦。咁又有兩邊啦，一啲就話假嘅，另一邊就話真嘅。正如咧，就係、是、究竟真係有冇人踏足過月球呢張相一樣。 哦、 有人又話係真嘅，有人又話係假嘅，你都無從稽考，即係唯有等歷史再去證明啦。1934年4月呢一張相咧，令到當時好多人都覺得尼斯湖係有水怪嘅。於是乎引發咗一個大家要即刻去尼斯湖观光的热潮啦， 等佢出嚟， 就系、是、等佢出嚟。无论你喺度住，即系搬去嗰度住，日日攞部相机夹住睇下几时出嚟又好，又或者你系到此一游都好啊，令到好多人都去到尼斯湖呢个地方啦。 咁之后有冇人再影到呢？ 有嘅，跟住咧，除咗1934年之外啦，咁譬如去到1960年啦、1963年啦、1967年啦、1970、1201、2007。一路去到而家近期嘅最近就係到2016年啦，都有人話影到嘅。 會唔會唔係同一隻嚟噶？ 嗱， 咁長命咧， 先講咗呢張 水怪嘅嘢，點係你呢啲凡夫俗子知道佢有幾大隻、幾長壽命啦？ 我哋先劈低呢張相，1934年4月嘅呢張相唔講住，因為陣間會翻嚟講嘅。好啦，咁跟住咧，好多人就會去研究究竟呢隻水怪係乜嘢種類咧？咁、盛傳得最多嘅就話係古代恐龍。 佢有啲似啊，嗰 张相 系啊，即系圆圆地个头，跟住长长地个，好似唔知系颈定系咩？ 就 系 条颈咯， 系啦， 即系呢个叫做蛇颈龙啊嘛，佢就系水里边嘅恐龙科嚟嘅，咁佢就系专喺水里边觅食嘅，咁啊冇理由你而家仲有恐龙噶， 系 应该已经冇晒噶啦嘛，咁所以咧，亦都有慢慢啲人就会研究啊。系咪同地球空心轮有关啊？ 哦， 咁点解同地球空心轮有关咧？因为原来地球里边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先至系侏罗纪世界。 哦， 仍然有好多咧史前嘅，即系喺人类嚟讲叫做史前嘅动物，仍然喺嗰度生存。 系， 咁点解尼斯湖同个地球空心又有关系咧？佢就话啦，原来地球空心一共有几条隧道，大约如果冇记错，应该有5条隧道，系可以通翻上嚟而家某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系尼斯湖啦。 呢、這个咧好似。地心探险记呢部电影都曾经有讲过类似嘅理论， 好似有电影都系讲尼斯湖水怪嘅呢部电影啊， 就系叫尼斯湖水怪嗰部电影。 咁大家众说纷纭，讲紧有啲人又话，跟住又话无端端又影到相，又影到个黑影，好多人讲啦。我哋讲翻1934年呢张相，34年到而家都过咗70几80年咁耐啦。好啦，咁多年之后呢张相当其时。关呢张相影嘅时候嘅事系有5个人，其中有4个过咗世， 吓、有一个仲在， 有一个最近都过埋世啦，即系早几年都过咗世啦。好啦，佢临过世之前，佢讲咗一样嘢出嚟，就系关于 呢张众说纷纭嘅相啦。 系， 咁佢就话其实呢张相系假嘅。 吓，唔系嘛？ 呃咗世人咁多年之后，咁佢就话假嘅，点解你一早唔讲啊？佢话当其时只不过大家谂住做一个叫做恶作剧，希望可以大家有啲嘢讲。咁究竟呢张相点影？佢就话好简单，因为佢哋当系经过当地一间玩具铺，买咗一只玩具嘅潜水艇， 哦、 然之后将一条黑色嘅物体 管状物体 插咗喺上边，放咗佢落去尼斯湖嗰度，由佢飘咗去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影咗呢张相，就系、是、大家而家见到1934年嘅时候呢一张咁多人争论嘅尼斯湖水怪相。 但有啲朋友就觉得咧呢、这个解释咧都系疑点重重嘅， 系、 第一。你要影好多好多张先可以捕捉到嗰个尼斯湖嘅效果。 嗯。 咁同埋有一班系爱好者嚟㗎嘛，呢啲神秘学研究嘅爱好者。嗯、直情一辞咗份工呢搬咗去尼斯湖旁边住啊。日日等水怪啊。 系。 即係你可以话喂呢啲喂咁偏执嘅。有啲人啊真係咁啊。你鍾意一样嘢鍾意到最极致就会有呢一种咁嘅行为模式出现咗。 好啦，但姑勿论呢，因为嗰张相而家即係佢当时 系啦，佢系咁讲啦。 当事人都或者喺佢离世之前都话，其实我系造假嘅呢张相。咁、大家都觉得，唉，算啦，都假啦。但系之后影出嚟嗰啲又点解释咧？因为之后仲话都讲到去到2016、2017年都仍然有人话影到，亦都有人话见到啊。咁究竟系因为喺1934年呢张相影响到大家永远都觉得嗰度有水怪啊，定还是大家真系见过水怪咧？就不得而知啦。 未来这片段仍然会 重新再纪念四岁月愉快的片段。 二分听过有 Hazel Trail featuring Dash 的最耀眼。 苏格兰男士着裙的习俗是由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之后，这一种的裙表示他们对英格兰人统治的反抗强烈愿望。一套正式的苏格兰裙的配饰包括什么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为梦想不惧跌宕，笑中带盼望，就算辛苦也快乐地去过。无论顺利与否，选择做有用的人，全心标杆直闯，相信自己不太傻，飞越高墙。一步步启动人生剧场，哦哦，向好看。无论顺利与否，选择做有用的人，全心标杆直闯，相信他在照亮我，制造刚强，陶造我运动人生剧场。哦哦， 这条裙的长度可以说去到膝头哥，而且带有方格，加上一件背心、长筒针织的厚袜、皮带、帽、毛皮带和一把匕首，这么奇怪。最初这一把的匕首呢，都是用来切下生果，真是用来切生果的啫，或者是切下普通的肉类，真是普通的肉类来的。还有面包啊，还有搽下 jam 这样说。所以它的用途呢，其实真的很普通，切下嘢和自我防卫。那么这把匕首放在哪边呢？就是放在对物里面。哎，不过不是暗杀用的，最初这个匕首呢，就不是放在对物那里的，而是跟其他民族一样，放在看不见的腰间啊或者背脊那里。但是当地的礼节里面，入到入去好朋友家里面，就要将所有隐藏的武器拿晒出来以示尊敬。再加上专家推敲他们着裙的传统，於是乎呢把匕首呢，就慢慢就放咗喺呢个长裙入面啦，更加成为咗一种得意嘅风俗习惯添。 我系崔杰彤， 我系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我哋会陪你一齐准备翻工， 陪你准备翻学， 陪你准备一日嘅工作。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光第一 好，今日同大家讲下机械人，揣摩一下呢个未来世界。点解咁讲咧？大家都知道而家有啲智能车，或者电动车咧，就即系都周街都系啦，系咪先？咁啲车咧，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咧，如果可以用翻呢一个叫做5G 系统，我哋成日都话哇，5G 内地发展得非常之好，就系因为发展得咁好咧，所以如果喺汽车方面都系配合埋嘅话，其实叫做无人驾驶系统啊，指日可待啊， 几好呢个。 系啊，咁啊嗱，好啦，咁有一个新嘅汽车。 這個汽車公司發研發了一個新的機械人。當然啦，他們說現在仍然是一個叫做草稿的階段的。這個草稿階段就是說到要等多久啊，那些評論又分析了。他初頭就說電動車呢就可能按照他推出市場的日期呢，斷估啊，他講完之後呢都應該要等四五年。這一類型的機械人呢才會出來。不過只是看他的概念的樣子呢其实都几靓仔嘅，即系有啲似电影感觉嘅机械人嘅身形咧， 好似人咁， 人形咁样样嘅身形咧系 slim 嘅，咁啊亦都有个白色嘅身体咁啊，黑色嘅膊头同埋头啦咁样，咁望起上嚟几靓仔，同埋系啦，截佢出嚟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即系几有时代嘅摩登嘅感觉啦。 但系佢似系拎立立嘅质地喎， 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叫做好 cyber feel 啊，如果呢个形容就可能听众都会明多啲啦。 好啦，咁呢个公司嘅老板咧，佢就话到，到底发明机械人出嚟做咩咧？咁样，佢就话到，因为人类咧实在系太忙，有好多嘅工作其实应该交俾机械人处理。佢话例如啲乜嘢咧？例如系好简单做一啲基本嘅送下嘢啊，又或者如果你屋企有个机械人嘅话咧，你可以叫佢落街买嘢啊。即系佢希望机械人嗰个普及程度咧，系我哋处理日常嘅事务。 系系 系，即系有个机械人帮你咪抹下塵啊，拖下地啊， 啱啦！清潔依家好多商場都引入咗呢個清潔機械人， 冇錯啦， 即係你會見得到佢可能定時都會噴下一啲消毒嘅噴霧、啊。 佢哋嗰啲就好似一座嘅吸塵機樣嘅機械人啦、因為機械人大家唔好淨係諗住個 concept 就係一定人形嘅，唔係嘅。不過今次佢哋呢間公司咧製造嗰、那個想製造嗰個機械人咧就係人形嘅機械人嚟嘅、好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有機械人擺喺屋企，會同呢個工人姐姐比較嘅話咧。会系想要边一个咧咁样？咁当然啦，咁你机械人有机会咧插住条电线 姐姐 听 到 有 好惊， 唔使惊，依家啲姐姐好大，好咩噶？好大， 好有市场， 系好有 market 噶，好大 market。 所以我话就算机械人咧，佢做到晒嗰啲咩抹尘啊、洗锅，当佢真系做得好好，其实姐姐个地位仍然不能取代，因为爱心呢样嘢咧， 系 咁多年睇啲动漫啊、电影啊。機械人都是缺乏的就是愛心、 不過機械人沒有情緒 是、 沒有情緒都挺好我覺得有時候情緒呢真的會很基本到你的工作效率 的我都是的、 你有時候情緒波動那陣子做什麼都好像不信心樣、如果你可以每天都帶著一個很平和很平靜的情緒呢我估我呢工作效率可以提升十倍 我都很想要一個切切機械人、 切切東西 那些切東西 那些我就叫他買廚師機 不是不同的因為 叫他幫你切刀削麵 其實我都有攪拌機嗰啲啦，咁但係咧人手切同機切真係唔同，咁、所以我希望呢個機械人咧可以做到人手切嘅效果。 嗱、如果俾你有機械人，你想去做咩？幫你洗車好唔好？ 梗係好啦， 係咯， 我都唔中意洗車，做曬我唔中意做嗰啲嘢咯， 係咯、 節目啊嗰啲咯， 節目機械 仲唔中意做嗰啲嘢，俾曬佢做咯， 係咯。如果佢識煮飯咧，我覺得都幾好。嗱，煮飯、洗衫或者屋企嗰啲工作咧，佢可以做曬，我覺得都可以。试一试喎，即系嗱，佢唔系话要用嚟取代呢一个姐姐，但问题就系你会觉得 帮轻下姐姐， 帮轻 本身姐姐就帮轻你，跟住机械人又帮轻姐姐， 因为机械人咧佢都系按住呢个程式做嘅啫、我觉得始终啲嘢咧都仲系会死板咗啲嘅， 平价啲又可以入手咯。如果你讲个机械人一百万。再勁都冇用啦、即係你如果講緊即係 幾千蚊就最好啦。 我都覺得即係科技咧，應該越出越新，同埋越出越平嘅，咁啊可以令個普及度提升 啊 嘛。 係啊，希望即係有隻機械人可以幫到我哋嘅需要啦，指日可待啊！ 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公主道过海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公主道过海方向啦，近住红磡警署嗰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但系而家车龙咧就排翻上去上边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啦，同埋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汇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浪琴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太古城。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猴王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咧就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阻咗慢线，龙尾排到天府海湾。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世界本来就大不同，冲破思想壁垒，没有墙令世界更漂亮。 港台电视31致力提倡共融，一直制作相关节目，当然为你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每日直播港队焦点项目、精选赛事，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做隻出位的馬仔， 而家仲有呢啲人嘅，你知唔知啊？唱片公司又有，電影公司又有，製作公司又有，特登咧你覆佢咧，佢就所謂吊高嚟賣，又拖咗三五日先覆你，覺得自己好巴閉。喂，大哥大姐，做嘢啫，唔使咁樣噶。你揾馬俊偉啊！你如果有嘢，我好接噶，我即刻覆你噶。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繼續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真。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數據反映咧，美國經濟持續向好啊，聯儲局收水嘅呼聲咧越嚟越高啦，拖累咧美股受到沽壓啊。道指要跌啦，跌192點，標普500指數咧跌26點，納斯達克指數咧跌96點啊，個股都有啲升勢嘅。雲服務公司啊 ，Snowflake 啦，上季啊收入咧大增，增長103%啊，超出市場嘅預期，令到股價咧就急升。 啊。之前呢其實好多雲端服務嘅公司特別係港股上市都有下降嘅跡象啊，跌到嚟呢啲嘅水平啊。唔知呢一隻啊，關於雲服務嘅公司有冇機會帶翻起少少咧？啲 SaaS 類嘅股份或者雲端服務嘅股份咧，一陣開市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大壮咪，你有冇发觉今个月份咧，好似特别多一啲意外啊，或者系意想不到嘅事情发生咧？ 啊，真系唔知朝早，大家嚟时咁讲下，有啲迷信嘅咧吓，叫做就话系会唔会同啲农历啊节气有关咧？ 嗯， 啊，真系好多人咧走咗啊离我哋而去喎。 系啊，系啊。 咁啊，有啲咧喺我哋嗰代叫出名啲咧，啲做戏啊咁嗰啲。啊，有啊，譬如千葉真一，我諗而家講都冇乜邊個知噶啦。咩 Key Hunter 就係龍虎群英嗰啲啊，咁啊，仲有咧就係、踢波嘅咧，啊 Greg Muller 就當年72年、74年啊，西德嘅中鋒亦都冇人知噶啦。啊 ，Rolling Stone 係一隊樂隊嘅鼓手啦，仲有粵語片以前中意睇曹達華喺《宇宙秋》裏邊經常有嘅配角啊，陳浩球咧都係呢啲時間咧就離開咗我哋。班 O Kicks 系嘛，咁啊以前细细个时候睇嗰啲咧，咁啊都系呢段时间咧，即系啦，先有啦吓，咁啊，好啦，咁呢啲都系自然啊吓，咁但系有啲咧，我哋喺新闻片度睇到咧，真系睇咗唔系几开心嘅咧，就冇咁自然啦。 系啊，今个星期都真系多呢一啲令人睇完之后个心有啲噏嘅画面啊 吓。啊，咁真系嗱，我就冇颜色啦，讲嚟讲去都系吓。咁面部顏色，咁啊有時候話啲人有色之士咧，就唔係話佢哋有色嘅嚇。咁但係我睇翻咧，就係美國呢次撤退離開呢個阿富汗咧，嗰種情況咧就令人諗起佢以前北越啊打到嚟南越咁嘅樣。咁以前咧唔夠打啫，叫做今次係佢自己撤退嘅。咁啊，撇除開究竟塔利班係咪原本嘅政府借用那樣啦？咁其實先前都明知道。一定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死傷嘅，咁點解唔可以好好地安排撤退呢？我真係懷疑嗰啲人民咧係有冇權去國際法庭嗰度提出起訴，不過呢啲啊將來先算啦。咁近嘅咧，香港亦都見到一宗嚴重嘅交通意外啦，喺大埔發生啦。咁就警方咧就話可能係循住呢個誤殺啊嘅途徑去睇。咁无论佢系误杀咧，定系最终系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咧，吓咁始终都系有人命嘅损失。 系 咁啊，当然香港地系每日咧都好多意外，交通意外嘅。 嗯， 咁我谂一方面就可能啲道路嘅设计咧，有时有啲咁嘅水马吓，嗰啲我真系叫佢做水马移动迷宫啊， 咁复杂嘅。 又或者有时候啲线啊咁嘅样吓，另一方面咧，大家留意到系啲驾驶态度噶啦，咁啊，有时职业司机咧，当然我哋理解就系每日长时间咁惯性喺度驾驶咧，自必然可能松懈咗，咁但系道路上咧，一秒钟嘅松懈咧，就会变成人命嘅伤亡啦，亦都好多法庭嘅案件咧。事后咧，警方啊、专家咧系逐秒逐秒同你计算，究竟当时有几疏忽，有几不专注嘅。咁啊，人命啊赔上咗，个司机又赔上咗几年嘅监禁，何必呢？ 系啊，系啊。 不过除咗呢个人命伤亡之外咧，咦，有啲就算吓唔使死啊嘛咁叫，都惹上官非都大件事嘅。 几时都系噶啦。 啊，咁呢个星期咧，即系啊两位专业人士啊，咁有个女医生，就俾陪审员咧7-0咧就判咗误杀嘅。 系。 咁大家留意到几样嘢啦。一，今次已经系近年咧第二次啦，如果冇记错，亦都系有医生咧系被误杀。罪咧系判咗罪名成立嘅，咁亦都系牵涉啲美容嘅事业噶嘛， 系啊， 我谂相信咧，无论个业界咧，同埋系好中意美容，即系走去参加呢啲疗程吓嘅女士啊，啲美女都留意一下啦。咁原来一照翻啲案情披露乜，原来唔系识少少啊，系原来完全唔识嘅人咧，都可以睇你服务紧嘅吓。 双方大家都留意啦， 唔 想再见到啲咁嘅嘢啦。咁另一位专业人士呢，就係、是、之前都提及过啦，那个大律师啦，那个女大律师，即係牵涉嗰位师爷嘅事啦。咁真係又要俾人困住告咗上法庭。咁好彩分期付款，原来可以啲担保。咁起码个人呢唔使困喺里面啦。咁但係呢亦都係咁睇，就嗰个事件睇落呢，就话、是、係有啲所谓、中文讲到就叫做讲数啦，即係其实一啲答辩嘅谈判啊 ，peer bargain 啊，即系话究竟一个被告嘅话，佢有几条控罪，啊，辩方可唔可以同控方商议嗱？咁啊有五条控罪，咁啊认三条，撤销两条咁嘅样，又或者系多过一个被告，咁有啲人认几条，有啲人系认少啲多啲咁嘅样吓，又或者甚至无咧系有啲被告认罪放走另外一啲咧，其实不嬲都有嘅，呢样嘢本身就唔系犯法嘅、 mm-hmm. 啊，当然啦，就如果律师代表紧不同嘅被告嘅时候咧，凡系牵涉到呢啲所谓系谈判咧，咁啊首先要搞清楚就系啲被告即系嗰啲当事人之间咧有冇利益冲突啦。咁、如果发觉咦有啲嘢阿甲同阿月之间咁即系顺得呢边又失嗰边意咁就无谓一齐代表两位啦。咁当然佢哋调翻转话俾你听，佢哋又唔知乜嘢兄弟咁样， 冇所谓咁。 系啦，爬山啊，爬石都得嘅，咁最好就即系讲清讲楚啦咁样。但经咗今次事件咧，咁同啲业界人士倾开咧，咁有啲人都有啲说话就话，哇咁样样仲得了嘅？咁原来咧即系所谓讲数之后咧会啊交地俾人拉个咁。咁点保障自己呢？咁我係諗起呢，唔知咪比喻不伦，你记唔记得早几年呢金融风暴咪有雷曼记 得好多苦主嘛。 搞到好多苦主呢就攞晒挂晒白布啊，咁就坐晒喺中环闹市嗰啲著名银行门口呢喺度敲锣敲鼓，日日如是，以为呢即係红磡嗰几间搬咗去嗰度添。咁最终呢因为银行咧，本来就想系听讲咧就拗咧，就啊呢啲系资深投资者咁嘅样。咁但乜嘢系资深投资者？即系变咗咧，佢哋喺听呢啲意见啊，作出决定嘅时候咧，银行对佢有冇一啲即系唔适合嘅影响啊 ？Undue influence 啊，即系大家拗嚟拗去咧，就算俾银行拗赢啊，都劳民伤财啦。 系啊， 咁所以大家留意到咧，后来啊，即系嗰啲事件之后咧。去到銀行要做投資啊，買乜咧？買啲多都好咧。銀行嗰位職員咧，尤其是啲阿小姐都攞住大沓好似問卷咁嘅嘢咧， 然後就好快速咁讀俾你聽。 總之點都要嚇，有啲仲搞到要錄音添啊！ 係啊，其實好多都係啊，而家 啊，一個好處就話、是，唔好啲人隔咗幾年之後去拗咧，就數翻轉頭有排解啊嘛。咦，我諗啊，法律界都可以考慮喎。 咁要錄曬佢係嘛？全部所有對話都要錄曬佢。 系咯，咁有啲人做遗嘱都咁啦，好似 咁系， 系咯，因为你就算签乜嘢都好啦，遗嘱都系签噶嘛，自有好多嘢拗噶嘛，而且可能咧，而家科技日新月异啊，唔好净系录音啦吓，不如摆定几部摄影机啊，喺个律师行啊，咁啊影住嗱，大家叫做系三口六面啊，今时今日啊，讲清讲楚啊，个客唔使惊噶，一人一份啫嘛，系咪啊？咪攞住咯吓。就算唔使好似東澳咁嘅樣咧，好多支鏡頭去影啲運動員咧，啊，都可以分開幾支啊，台底擺一支啊，唔好話講特別踢佢。 係最好錄多幾個唔同角度，以免咧其中有啲人咧可以剪片啊、剪聲啊，將嗰啲嘢咧變到你完全咧面目全非都唔頂喎。 直頭律師會咧整個大嘅 database 呢啲數據庫啊，每間律師行攞咗指示之後咧，就直接嚇傳輸過去。咁你最多封住咯，唔好打开嚟睇咯，嗰啲客户秘密啊嘛，起码咧免除咗将来俾人哋手指指指嘅时候咧，你先至慢慢解签咧，啊，倒不如就攞吓饼带净直接出嚟一解。唉，咪大家明咯，咁 系咯，呢一种未雨绸缪都的确可以考虑下嘅。 咁啊，真系唔知使唔使搞成咁啦，真系。 唔系可以请多啲专业人才啦，好似我哋呢个界别咁样啊。 啊，系，咦，但系人哋又惊会唔会 V O 嘅系嘛？ 哎呀， 啲配音咁鬼叻，咁当然啦，我而家呢啲构思咧，所谓都系半讲笑嘅啫。咁今时今日嘅科技都好啦，未必咧要用到咁嘅方法咧，先至系。 同客户之间咧建立个信任嘅。 正所谓嘅真金就不怕红炉火嘛。如果你自己本身啊真系冇作奸犯科嘅，就算用乜嘢嘅方法啦，都唔会有问题嘅。 咁啊，佢行得正，企得正啊！今次嘅事件就比较 QK 啲啦，即系大家睇啲证据啊，听佢哋讲嘅嘢。咁平常嚟讲咧，就一下下都要。大家完全冇信任咧，咁就唔使做啦。 系咯，不过呢排的而且确有好多峰回路转，而且系曲折离奇嘅案情噶吓、啊，真系唔知道到底最屘嘅结果系点样啦。 哦，咁啊，买定包薯片啊，定花生，大家睇睇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 ，Barbie。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啲股票术语。最新派嘅有 SH 派，咩系 SH 呢？原来 SH 嘅意思就系 strong hold， 相信股票长远啲点都会升嘅，就算股价跌，只要强势持货都会赚，就系 strong hold SH 啦。咁你一定会话 SS 又系点嘅意思啊？原来 SS 就系夹空仓嘅意思。如果一隻股票沽空比例太高，买入等平空仓就可能大赚，这个就是股票市场入面的 SS 和 SH 的意思了。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电话侧边有阿静怡喺度，早晨静怡。 早晨。 哎呀，咁啊有啲咩点唱呢？ 明天会更好。 哦，想点明天会更好呢只歌，咁啊想点唱俾边位啊？ 点唱俾屋企人听咯，祝福全世界人咧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去，快啲唔使戴口罩。 哎，呢、這个好紧要、啊，如果成日戴住口罩咧，又见唔到大家啲笑容啊嘛，系咪先？ 系啊。 如果你话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哇，你焗咗一日啊，真系都辛苦啊，一除口罩嘅时候先至见翻屋企人嗰啲笑容啊，所以呢个嘢真系好紧要啊，全世界都要身体健康啊。好多谢你嘅点唱，静怡，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天真的期待。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五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 Kitty， 早晨。我话头先接你电话咧，一拍住个仔咧，即刻嚟首咁嘅歌咧，震一震啊！ 振奋人心啊！真系。 澎湃咧， 我谂起咧，就大约系二三十年前咧，有个人咧就系、是、有一个讲者咧，咁啊出啲录音带噶嘛，讲完之后，咁我听啊，佢咧就喺好似喺加拿大啊。对住班人咧就唱呢只歌，佢系赞呢只歌嘅歌词啊，好有意思啊！但系佢又示范唱咧，佢系唱出你的热情，什么呢？即系佢嗰啲唔系 标准 得正， 唔系标准国语， 即系直情系嘅广东话同埋唔啱嘅国语 remix 咯。不过唉，都听咗呢只歌，明天会更好。咁多年啦，都仲信啊！ 有希望是好事嚟嘅。 饮啖咖啡先，等欧仔同你饮啖咖啡先。 可能就第时做一最明天冇咁衰，咁已经好开心了。咁但系咧，你讲嘅即系歌曲影响人咧，都好紧要啊。咁今晚咧七点十分咧，就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咧，就有个浓情系列《英雄自有傲骨》。咁就。即係你知啦，呢啲歌咧有陣時咧，啲男人咧就誒中意喺度唱嘛。你唔明白噶，譬如我見到哦，嗰啲人咧即係當軍咧就會唱一啲歌，你覺得唔好聽。但係佢哋喺嗰個過程裏邊咧，究竟嗰首歌係扮演咩角色咧？咁今日咧有好多嘅歌手都會唱一啲，譬如話疾風啊，或者有啲我都冇咩點聽過，但係又會鼓勵人心嘅歌啊。但係咧，我最期待咧就係、是。阿 Ben Sir 啊， 我 Ben Sir 唱咩啊？ 系啊，佢唱呢、這个用罗文嘅原调演绎《红面》。 咦，《红面盛放》嗰个系嘛？ 系啊， 好似有睇过。 细细歌啊，我系啊，即系学校考音乐咧，你可以用唱歌噶嘛？ 你唱呢首啊？ 系啊。 咁点啊？结果 我其实都系唔会知点样嘅。但你要扮嘢啦， 唔系老师个样点样？ 方天气系、啊， 你得几似喎？ 系啊，嗰阵时我哋有个老师咧，个名叫冰冰噶嘛，吓、即系 X 冰冰咁。有个同学咧几大胆啊，佢唱点子冰冰、啊。咁、哦、啊，喂，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八点钟咧，有一个重播嘅，但都好值得睇嘅，叫《现身说法》啊，吓咁佢就叫激。古明冤咁、哦、样究竟呢即係究竟在法律上面啊遇到啲咩唔合理嘢呢就可以搵呢一个法律帮手呢咁样。咁、你可以睇睇啊。咁而去到呢一个呢九点半啊好紧要㗎啊东京残奥时刻。咁呢又可以睇又可以睇睇啊哇我今日啦有啲即係应该係琴日啦。 琴日。 晏昼呢睇个乌刀鱼嗰啲配音嘅，系啦，东京残奥时刻咧都好特别噶， 吓、 啊，即系你谂下，即系夜晚黑做完九点半，第二日晏昼两点零五分咧，已经有一个咧就系乌刀鱼嘅配音版啦， 吓、 咁而我哋咧就有一啲嘅残奥运动员咧系比较迟出发嘅，佢就系羽毛球手啊， 哦， 咁我哋阿 Kitty 咧都见到两位羽毛球手啦，吓、咁一位咧就系、是、轮椅组，一位就系短肢组嘅，咁呢两位。嘅朋友咧，就虽然咧就未喺呢一个运动会嘅会场出现，但如果你想一睹佢嘅风采咧，今晚咧就系十点半啊，没有不可能，自由之扣杀啊，咁就会有佢哋嘅演出噶啦。咁一位咧就话，即系羽毛球发烧友嚟嘅，咁但系遇到意外啦，即系要截肢啦，咁啊叫坐喺轮椅上面比赛。咁、而另一位咧，因为咧患有矮小症啊，吓。咁咧，佢咧就跨嘅腹部咧就唔及呢个健全人士啊。咁佢哋又点样打羽毛球嘅咧？咁样，咁啊今晚就可以睇睇啦。亦都要记住啊，睇我哋港台电视32一路睇下你嘅残奥直播啦。 好啊，唔该晒。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钟。 今朝我想讲，你想买件乜嘢衫呢？大家对衣着有啲乜嘢要求嘅呢？呢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系完全好求其，是但攞一件着咗就算；另一种就系非常讲究，日日都要换新款。为咗满足呢两类唔同嘅用家，衣物生产商都有佢哋一啲独特嘅办法去做你生意。如果你系随意嘅，唔中意成日换衫，呢、这个新发明啱晒你啊！有生产商发明咗一件可以连续着100日都唔使洗嘅衫，仲完全唔觉得污糟添。生产商话咧，点解一件衫会污糟呢？由于人身体流出嘅汗水同衣物嘅纤维捞埋一齐，再加埋体温，形成咗一个既温暖又潮湿嘅地方，细菌容易滋生，慢慢就会变得有臭味啦。所以佢哋用一啲尽量令到身体汗水唔会积聚喺衣物上嘅物料，咁就唔使惊容易有细菌咯。一件可以着100日嘅衫，你会唔会买呢？你又会话啦，我唔会着件衫咁多日嘅，仲有啲乜嘢选择先？如果你系嗰啲买件衫翻嚟着一两次，然后摆喺度唔着，抌咗又惊唔环保嘅人士，呢、这个另类发明就啱晒你啦。呢件衫着完之后，只要将佢掉落泥土，佢就会自然分解变成养分滋润大地。点解咁神奇？因为呢件衫系用有机物质制造，所以佢会自然分解。呢种衣服你又会唔会买呢？使咁多钱买咗件衫翻嚟，着唔够几次抌咗，最后连渣都冇，我会觉得好唔抵咯。一件系非常襟着嘅衫，另一件够晒环保。点解呢两个咁为用家着想嘅发明你都唔满意呢？我哋买一样嘢翻嚟，自己中意都未够，要其他人都中意，因为好想其他人会认同自己嘅眼光。自己觉得好，要人哋都觉得好，人哋都觉得好，我先至觉得呢样嘢系好。好都仲唔够，仲要襟用，最好系永远都唔会烂，永远都唔会坏。但系当佢永远都唔会烂，永远都唔会坏，又觉得点解佢会咁襟用噶？我想转款都唔得。其实到底我哋谂啲乜？我哋乜嘢都系咁，得一想二，每一样嘢都希望拥有之后，佢嘅价值要系超越呢个价钱上面嘅价值。用呢个价钱买一件自己中意嘅嘢，仲未满足，要其他人都中意，要佢永远摆喺度唔会有变，佢永远都唔会变，都仲未满足，要佢喺你想佢变嘅时候变，你先可以再去买第二件，永远都唔知足。如果大家听我讲完之后变得容易知足嘅话，一众铺头老板就会找我晦气，因为边处仲有人买嘢噶？但系我又唔会担心，因为呢个世界知足嘅人数得出有几多个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金居满大屋，未为满足；日日淘万金，未为满足。百千匹薄，照样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欲。当起了缘官，尚未。输又亦未满足，要争国权，要夺千秋帝基，苦都苦罢未可满足其用。 未满足，死心不会放，有朝惨变实，所以自取其辱。所谓人心不足，就蛇吞象，做咗神仙都未必满足，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牛头马面嚟将你捉。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做咗阎王又怕孤独，问君何所欲，问君几时先至满足。金堆满大屋又未为满足，日日淘万金未为满足，百千起步照样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欲。未满足，死心不会放，有朝惨变实，所以自取其辱。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冇讲过一个餸啊， 是什么？ 真系一个餸嚟嘅。咁啊，想讲下一啲咧好捞饭嘅餸。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咁啊，如果大家喺屋企食饭啊，食多两碗饭， 好啊， 邪恶多少少咧，我觉得 都 可以。 邪恶嘅，我觉得依家咧嗰啲坊间嗰啲控制体重嗰啲咧，一味啊讲生酮啊，一味就讲cut carbs 啊，即系戒淀粉质啊，我觉得咁样唔系好好。因为其实颠覆咗你过往咧活咗嗰廿零三十年，即系我哋呢年。年纪啊，活咗嗰廿零三年嘅习惯咧，我自己未必真系觉得咁显著个成效，同埋你其实好难避免食淀粉质噶。嗱，好简单，譬如今日Happy Hour， 我可能同啲 friend 饮下啤酒，我当你唔饮啤酒啦，你会食个 pizza 咪系淀粉质？ 系啊， 即系其实你万般戒不尽咯，我自己觉得。 嗱就咁，我就觉得咧呢一啲嘅叫做学说啦，呢、這个学说啦，即系大家睇下边一个适合自己嘅体质，因为人人都唔同的。但我想讲嘅邪恶咧，我并唔系话食饭邪恶，我想讲就系呢个捞饭嘅餸比较邪恶。 咩啊？咸蛋肉饼啊？ 嗱，系有咸蛋，嗱系咪咧？真系邪恶！我一讲邪恶，你就会讲到咸蛋。 咸蛋我最中意啊！ 咸蛋黄我真系好中意，所以我点解咁中意食月饼咧？我就中意食嗰一只咸蛋黄啊，系、 哦、 啊！所以如果有啲人唔识咸蛋黄咧，就啱啦。我哋一齐食月饼。 咩？你中意食就食自己整个 咩？ 大佬唔够你嚟，人哋嗰啲普通中意咧，你中意到点啊？自己 整 啊！ 咯 啊有啲朋友中意揸车。咁咧買架車翻嚟啫，佢中意到自己 整 車 啊！嗱，呢一個好送飯嘅餸咧，其實就係一個平價版嘅蟹黃豆腐煲。咁、那個蟹黃咧，其實就唔係真係用嗰啲蟹粉啊咁樣啦，而係咧用咗呢一個鹹蛋黃。咁所以咧嗰、那個色水咧依然係有金黃色啦，而且咧亦都係非常好。捞饭嘅一个餸嚟嘅，咁做法咧其实好简单。如果你话五粒星咧，我觉得呢个只系一粒星嘅啫。 难度系数， 难度系数系啦。咁但系咧就好好味啦，即系嗰个用咸蛋黄嚟到做一个豆腐煲。点做法咧？首先咧你就要有一樽嘅硬豆腐啦，将佢切粒啦，千祈就唔好切到太细，因为你系惊佢烂啊嘛。系、啦，咁然之后咧就飞一飞水。咁、那个蛋黄点做法咧？你就去买嗰啲咸蛋黄啦，就蒸一蒸佢，就蒸佢大概十分钟到，咁佢咧就会 軟翻啲嘅，即係軟身翻啲啦。咁加熱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將佢攞支叉就壓成蓉，係啦，變咗做一啲鹹蛋黃碎咁啦。跟住咧就將個豆腐啦同鹹蛋黃蓉啦就放入個鍋嗰度，咁啊加其他嘅材料，包括有咩咧？你中意有少少色水嘅，我覺得你可以，因為我话平民版嘅蟹黄啊嘛，你咪加少少蟹柳落去咯、嗯。如果你中意嘅，即系有少少红红地色啦。咁如果你唔中意嘅，咁你 skip 咗都得嘅。咁啊加少少清鸡汤，系啦，做翻个汁，加少少清鸡汤啦。咁啊加啲啲盐啦。其实你如果试过，你觉得个咸蛋黄好咸咧，你可以省略咗都得嘅。咁啊加咩咧？加少少胡椒粉啦。咁、跟住咧，你将嗰个成个汁咧打一个少少嘅芡咧，就加少少生粉水落去，一茶匙嘅生粉水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做到嗰个嘅汁嘅效果。咁最后上碟嘅时候，当然你最好就梗系搵个煲咁样盛起佢啦，成个豆腐。煲再想靓啲啲咧，就加埋啲葱花上去。 哇，正啊！呢、這个真系忍唔住星期五食一食崔志同啲豆腐先啦、 啊。非常简单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想讲下咧，我童年得唔到嘅欢乐，但系大个嘅时候先至得到。 系乜嘢？ 我想话咧，你哋细个咧，屋企人有冇俾你哋咧去嗰啲游戏店嗰度咧，即系玩下嗰啲游戏机啊，哦、即系嗰啲譬如夹公仔啊， 哦、即系换啲代币出嚟嗰啲咁样系咪啊？ 系啦， 系咪即系冒险嗰个地方啊？ 系啦，或者好欢乐、 好欢乐嗰个地方啊？有啊， 有啊，真系有。 系边个冒咗？欢乐定 唔系两个诶？欢乐都翻翻嚟， 欢乐都翻翻嚟 啊嘛。 系 九龙湾， 系啊，回归咗原来， 系啊系啊， 我以为我勾咗，你都勾咗， 哇！我不知留下几多脚， 唔知好过知啊！我呢啲人系咪先？ 唔系你唔知系好噶，唔好带个仔去。 嗰啲代币贵到死， 咁啊 ，Kitty 留低好多脚毛喺嗰度。 因为细个咧，我仲好记得即系屋企人带我出街咧，佢哋就 shopping 啦，咁跟住咧就会摆低一张纸币咁样，你同阿哥就去玩啦，咁样， 好好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去唱啲代币啦，当然啦，玩咩都唔系我决定噶啦。 有冇啲欺凌嘢听下？ 咪就系啲代币喺晒我哥度咯，即系我就话我想玩嗰啲射大板牙，唔玩嗰啲。低 B 过嚟， 咁你阿哥系玩咩噶？ 咪射篮球嗰啲咯，我又唔够。 你有冇同佢讲话玩下 屋村？屋村都有得射篮球咯。 我边识讲啫？我识讲，我唔会落得如斯下场啦。嗰阵时完全冇得玩啊！ 啊，唔系，而家你又识讲嘢喎。 系啊， 大个咗之后就识讲。 唔系屈住屈住屈咗咁多年，有乜识讲嘢？ 终于爆发啦！到大个嘅时候。 系喂，但我想讲咧，而家即系即使大个咗咧，都会间唔时入去，即系譬如食饱饭咁样经过，都会入去睇下，仲有。啲咩玩 啊？你会睇嚟真系， 好多机咧都仲系细个有玩嗰啲都仲喺度。 你冇讲到嗰啲地方，好似食饱饭等。咩嘅时候你入去啊？ 等落格啊，系、哦、啊， 系啊，都系一种散步嚟。因为咧，我自己细细个开始咧，屋企人系唔俾我去噶。咁所以我系去到咧大个，即系廿几岁嘅时候咧，先至第一次踏足嗰个地方入边去玩嗰样嘢。即系细个有经过过嘅，即系都有见到入边有啲咩玩，但系从来屋企人系唔俾去买嗰啲代币去玩嗰啲机。 吓、啊，点解嘅？ 佢哋觉得好嘥钱啊，同埋佢哋觉得系一个不良嗜好嚟嘅。 系啊， 屋企人系咁样讲嘅。 我婆婆都系。讲啊，咁样好似赌钱咁，佢真系咁讲啊。佢话哇，你又好赌钱啊，哇哇赌咩钱？但系其实个概念好相近嘅，因为咧你透过一啲游戏换取一啲嗰啲飞啊，嗰啲飞仔再换嗰啲礼物，其实咧个过程入边咧，你想买嗰啲礼物咧，其实系平好多嘅。你唔好讲到咁样啦，即系嗱，你细个去呢啲地方啊，大个你去赌场噶啦，即系唔系噶。 唔 系啊，我婆细个都系咁样讲啊， 系 咯，系啊，但我冇得去赌场啊，呢两年都，因为疫情嘅缘故， 系 啦， 系 系，系咪又唔中啊？系咪先？ 咦，系你今日翻做工我，我今朝见到你都冇谂起呢个问题， 你唔系谂过佢真系会唔翻工？ 哎、我真的有想过我已经想了怎样祝福他还有作他一笔这样。 Barbie 这些是好人、 啊 啊、一想就想到我中。你都没想过、啊、崔杰。 你有冇谂过我中？ 冇喎、啊，真系你咁黑，你最好讲你买嗰啲我避开啊！ 咪即系话咧，嗱，无论系我啦，崔杰彤同埋阿白元浩咧，都系谂一啲大众方向嘅嘢，林咪就谂一啲小众嘅嘢。 即系芭比，好嘢！ 我呢啲咪叫创意咯， 真系好小众、啊。 所以 谂 所以 做 嗱，所以芭比啊，读咁多书啊，有用噶。 唔系，因为印证咗一个团队又有唔同嘅思维嘅，系咪先？ 讲翻呢啲叫做玩嘅地方啦，我细个都真系好中意玩嘅，有啲咧真系纯粹玩嘅啫，就冇攞到票嘅，即系咧有一个射水枪咧， 哇 射水枪嗰个我细个好中意玩噶，佢咧系一个模仿消防员救火咧， 而家都仲有噶， 系咪啊？ 系啊，而家都系即系用真嘅水枪，然之后去射落个 mon 嗰度咯， 系啊，咁 我就觉得好新奇， 模仿消防员救火咧，我细个嘅偶像系消防员嚟啊嘛，依家都系噶，咁跟住我觉得哇可以救火好开心啊，救到嗰啲小朋友。 其实而家系融合咗以前嗰一啲嘅机械嘅模式，即系譬如都系依然有嗰支水枪，依然都系有嗰个嘅射枪嗰支棒棒，但系前面就变咗系一个荧光幕咯，就唔系嗰啲实体嘅公仔可以自己瞓低或者自己冧落去咁样咯。 实体公仔好流嘅， 但系好搞笑啊！ 你而家 系 谂翻好流嘅，真系。 唔系你射中咗个窿，跟住嗰个人咧就会跌落嚟 咯。但系你而家人大咗，觉得有啲流流地咁样。 但我想讲咧，射荧光幕咧，其实系嗰个触感系好难噶，即系你好似啲 TouchMon 嘅电子产品咁样咧，你有时嗰啲触碰式咧，你唔知点解。揿极都揿唔到噶嘛？我觉得嗰啲机系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嘅。咁点解突然之间会讲起呢一样嘢咧？其实因为我自己细个就冇乜机会可以去到呢一啲地方啦。咁大个亦都冇一个习惯会去嘅。但系咧，真系好古怪就系屋企附近咧有一个咁样嘅场所。咁有時偶爾都會經過嘅，嗱我一路咧都冇話諗住帶個小朋友去睇啊，或者自己入去睇咁樣啦。咁啊，誰不知 直至有一次，你係經過嘅時候， 誰不知 見到佢自己一個人走落街。 誰不知我有一日突然之間喺屋企咧見到有一張代幣卡喎，咁就覺得好古怪，點解會有張咁嘅卡嘅咧？冇留係派㗎咁，然後咧。就發現原來我先生咧係有帶過佢落去玩， 翻唔到轉頭啦， 係啊！你有冇同佢講話拍拖咁多年，你唔帶我落去？你而家又帶個女落去，都話呢啲前世情人啫咁樣。 其實呢啲都係拍拖聖地嚟嘅，係 咩？ 係啊，好多情侶都會去掟下彩虹啊咁樣噶嘛。 我冇喎。 咩 你公众人物啊？ 系咯， 我冇去过，我拍拖都冇去过。 系咯，你都系公众人物， 系啊。我唔系啊，我成日都去噶。 我都系啊，成日都去噶。 咁你咁你老公点啊？ 关心下人哋老公先啦。 跟住咧，俾我发现咗张卡之后咧，咁我就问啦，点解有张咁嘅卡喺度嘅咁？跟住我老公竟然咧就同我讲咗句说话。 咩啊？ 啊，我哋而家咧已经够票可以换一个电饭煲啦。 哇！ 跟住佢话原来咧佢共唔知中咗五六次大奖，跟住咧嗰张卡入边咧就系可以换到一个电器，咁佢话有几样嘢可以拣，跟住就话啦，不如你搵一日同我落去换啦。 咁我觉得好开心啊，爸比。 我冇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真系学你阿婆话斋，我系唔鼓励呢一种。 不过咁啊， 咁 样 嘅 风 气嘅， 我唔系离间你哋，我真系唔系离间你哋。 点啫？ 你 check 一 check 究竟。即係大約要用幾多錢先至可以中到嗰五六個？ 哦， 即係佢應該用咗，可以買到五六個電飯煲嘅錢先換到一個電飯煲。 但我又平反翻，你就咁去買個電飯煲就得個電飯煲。你玩完之後有個電飯煲，你中間有好多歡樂嘅回憶喺度噶嘛？ 問題個回憶係得佢老公同個女係冇佢份啊嘛， 都係無價噶。如果你都想有嘅，你咪帶個女去玩咯。 好啦好啦， 嗱，而家你又得到個電飯煲，咁就真係皆大歡喜啊！ 開心啦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